宣布当地以大致消除疫情。冰岛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在声明中表示，当地疫情减缓的速度令人非常惊讶，但提醒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防止疫情再次爆发。冰岛累计超过1700人染病，全国超过50000人进行病毒测试，占总人口14%以上。当局在3月初关闭学校，并且禁止大型集会。当地疫情在今个月初放缓，政府放宽部分限制措施，学校、美容院和博物馆在刚过去的星期一重开，但健身室和游泳池继续关闭，民众仍需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海底捞34.5，跌6毫；腾讯控股408.6，跌1.4；中芯国际17.52，升6.4；阿里巴巴189.9，跌3.7；中国平安78.5，跌4毫；美团点评107.7，跌3毫；盈富基金24.1，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1，瑞士法郎7.954，澳元4.965，加元5.484，新西兰元4.661，欧元8.37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74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5,6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25美元，卖出1,69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咁不过啱啱拖走咗啦，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车龙嘅，排到去彩虹村，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咧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富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仲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大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衣西路油站落车方向长发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凌子维，我呢就已经没有跟妈妈住一段日子的了，但是妈妈呢依然好照顾我和其他家人，当然特别是对大家的情绪支援。 千祈唔好睇少啊！对维系屋企人之间嘅关系系好重要噶。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咩歌可以唱到个人防护装备噶？ 喂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各位工友，安全帽一定要有 Y 型帽带啊！ 咁我都有、哦，光加热啊等于火，火加光啊等于我。工友一定要着高能见度反光衣。 如果唔做好安全措施，就要唱呢首歌噶啦。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记住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安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不是黑豹王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曾志豪，早晨，桂花田， 系啊，早晨啊，喺呢个屯门公路劲塞车嘅时候，慢慢摁到翻嚟嘅曾志豪，同埋咧，咪即 系边个啊？望住我都唔知点叫我啊？ 有啊，有个声仔，黄耀祖，早晨， 系啊，早晨啊，两位， 早晨， 朝早咧都真系我鍾意我哋拍档嘅形容啊。 咩呀？ 佢话嗰条塞车嘅车龙呢塞到落我屋企门口咁样。 係呀 直插入心脏我直情 feel 到呢，哇，果然係喎。 係呀， 呢条路真係好鬼旺喎，真係。 我就知呢今日呢豪仔呢就负责 home office 嘅。顺便呢，因为我哋今朝呢就睇呢个交通消息嘅时候呢都见到啦。屯门公路嗰边呢就有啲交通意外，我知你特别落咗街呢就帮我哋睇下究竟而家嗰个情况。个龙尾唔系喺入咗你屋企啦嘛，系咪？ 我赶走咗佢啦！ 啊，咁犀利啊！ 本来想嚟我屋企嘅，系啊，我同佢讲话，我唔想要龙尾，我想要龙头多啲。 但系要疏散噶嘛，嗰啲车辆要 都解决咗啦，系咪啊？ 系啊。 解決頭先，我聽到阿交通弟弟佢都話已經散緊啲啦咁樣咯。不過都仲會有慢車嘅咁樣。 我想問下，你覺得阿弟弟係咪中意俾你叫做交通弟弟嘅咧？ 交通弟弟，如果唔係應該點稱呼佢會比較好啲咧？ 我覺得交通弟弟好似快到啲度嗰啲 friend 咁樣。 咪咯， 啲頭髮會彈起嘅。 等我交通弟弟同你直擊嗰度。 係喎，仲話我仲要攞翻個唔係阿婆嘅口罩啊！究竟你哋琴日咧有冇见到咧？即系网上面继续有唔同嘅朋友咧，继续同大家研究紧呢一个咧阿婆口罩嘅使用方法咧，越嚟越多玩法。有啲直情就话咧，其实你可以可唔可以唔好咁样话啲阿婆啲。 under 咧改進咗好多噶啦。 你肯定 好多， 你有研究開㗎？ 你肯定佢冇改進啦。 我唔知道啊，所以我咪唔肯定，我咪冇講呢點咯。 係咯係咯。 我見到咧，即係有唔同嘅相片咧，譬如有啲嘅記者朋友帶咗咧，可能佢就話咧個 size 咧唔知點解你俾到咁大我嘅，遮到上眼喎，面罩喎變咗。我見到一張咁樣嘅新聞圖片。 嗯，系啊，冇错冇错。 但系咁佢可能俾个 sample 佢嘅时候，即系俾个版佢嘅啫，因为佢都要。 好似有分大中细码咁 样啊嘛。有分嘅，只不过可能嗰个主持咧就攞咗个大码。 最衰嗰个主持块面细啊，个记者朋友。 就是、 阿田大咪冇事咯，系咪先？ 搵啲肥嘅咪走去 OK 咯。系喎，但系最大件事咧，嗱，即系我觉得你话佢似唔似阿婆底底咧，就真系观点与角度问题啦。但系琴日咧，其实中间有一个信息咧，都吓亲大家。佢就话啦：，喂，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吓，你认真即系发烧啊，又或者你如果唔舒服嘅时候咧， 嗯，你讲， 叫你其实唔好用呢个口罩咧，爱嚟佩戴嘅， 系咪啊？ 因为佢话呢个真系坚持一个，即系好似内附物料咧。因为琴日就 系 做完节目嘅时候见到，系啊，佢话何柏良医生佢话：，喂，如果你真系发烧咧。或者你覺得你有病徵咧，建議你就唔好戴呢隻口罩咯。 係， 即係呢隻重用口罩，你都係戴翻。 唔夠保護性係咪呢個意思啊？ 唔夠保護性喎，喂，咁你聽到呢度你真係呆咗。其實而家大家最驚嘅，即係嗱，老實，如果你話咧係一般防御性嘅話咧，咁布口罩而家好多都有啦。系咪嗱？ 咁 你谂 噶嘛？呢个佢送俾你呢个免费噶嘛？ 唔系，但系佢用好多钱嚟买到全港每人一个呢啲布口罩。但系如果吓根据医生所讲咧，你真系有好即系有啲危险，或者你谂住当系话哇，我一戴咗佢就唔惊自己有病惹到人，或者又唔惊人哋有病惹到自己嘅话，呢、這个。底底唔得噶喎，呢、這个底底唔得噶喎，真系。 唔系咁，我谂大家都要有多啲嘅意识，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你有病嘅话，除咗你真系去睇医生啦，其实如果唔系，应该咧都唔好出街噶啦，咁样。 唔系出街睇医生，你都要戴口罩噶。 咁你就要戴一个可能真系。 你就要戴翻普通嘅。 我哋而家戴住呢一个咁样咯，系咪？ 系啊，唔系咁啱，我哋仲不能要求一条底底类似嘅物体咁快可以帮到你，就系咯，保住你个底咁样嘅 啫。我唔中意咩？大家真系嗰个颜色啊，嗰个款式啊。 我就为佢平反嘅，我哋应该揾啲设计师出嚟咧、啊，女装设计师话俾大家听，阿婆底底而家唔系咁噶啦，唔好再用阿婆底底。 所以 阿婆底底都好多历史噶，咁样 所以其实系大家去讲话系阿婆底底啫嘛，系咪先？ 咁又真系似嘅，讲真又唔系，又唔系一个人讲嘅，都唔系小众意见嚟噶啦。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得大嘛。但我觉得咧，另外一个报道咧，令到我有少少兴奋嘅感觉噶。 系咩 撇除咩布口罩系咪重用各样嘢？我哋梗系最想就系除咗。个罩佢噶啦，系咪先？ 做咩啊？几时可以除罩啊？ 当然有一啲报道就话有一啲嘅朋友已经 做咗十日啦。 唔系，你又谂得太多啦。 唔系啊，连续28日冇本地嘅确诊个案，就可能有机会。 唔系，谂得太多。阿肥师奶谂得太多，谂得太多。 系啦，唔系，其实而家严格嚟讲，冇一条法例规定你一定要戴口罩噶。 系啦， 如果你入餐厅。除咗你入餐廳之外，你而家喺條街度，你可以唔戴口罩，冇人耐得你何？ 嗱，冇人耐得你何？但你可能咧都會有啲嘅狀況出現嘅。譬如我睇咗個報道咧，就話咧有一位嘅朋友佢就搭埋公共交通工具，見到一列嘅車廂入邊度咧有四個人冇戴口罩，即係佢第一個嘅感覺就會覺得大家嘅意識係咪即係已經突然之間 trum 一聲降到咁低咧？嗱，唔係講緊乜嘢國籍嘅問題啊！有陣時我哋咪話外國嘅朋友可能就哇 free 啲嘅，佢話唔係啊，好似係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嗰、那個意识已经，唉，系咪咁快就松散咧？大家要保住呢条线啊，咁样。 啊，其实而家咧，我真系都见多咗咧。譬如以前系十个有十个戴嘅，而家可能系真系十个系有九个。 系咩？你又我见都仲系几近100%嘅，我见就。 哦，系啊，我喺我哋个区就系多咗见到冇人，诶、 啊， 即系有人会戴冇戴，仲想上前，仲、哎、想上前问佢，即系你系冇啊，定系你唔戴啦？即系我如果系咧嘅话咧，我会问嘅，你系咪冇口罩？我俾一个你啊，咁样咯。 可能旧区都有个机会会有呢个机会响度嘅，但另外一个头先话咧，会唔会大家有除罩见嘅一日咧？琴日咧睇咗个报道咧，就系话咧呢个袁国勇啊，系啦，佢咧就同大家讲佢话，其实咧而家咧个社会已经系陆续好似慢慢咁样咧就恢复正常嘅运作啦。同时咧，如果连续28日咧冇新增个案嘅话，佢话预料。佢自己個感覺啊嚇，佢覺得嘅啫。大家有機會咧，最快喺7月咧，可能就唔需要戴口罩。不過，佢就開 系啦，佢就有形，佢就有讲到嘅。佢话如果一旦有就算系零星嘅本地感染咧，市民系一定需要再戴翻嘅咁样。 哦，咁当然啦。如果疫情又即系可能有少少又燃点起嗰个火头嘅话，可能有，因为佢而家陆陆续续可能睇下嗰啲海外即系嚟香港嗰啲人啦， 佢又唔系净系睇海外嘅例子， 即系大陆系啦， 系啦，佢睇嘅嘢咧多啲系本地感染嘅。佢点样计呢条数？七月佢可以话七月可以带咧，佢就话其实你可能睇翻复课嘅安排，即系你谂下，其实复课都真系多咗好多嘅同学仔，每一日要喺公共交通工具啊，一啲公众场所度出现啊咁样。佢就话而家咧就讲到咧幼稚园嘅 case three 咧，佢哋嗰最尾嗰个级别咧就系呢个六月十五号咧就复课噶嘛。咁佢就话，如果你由嗰阵时去计二十八日都真系冇本地感染嘅话咧，佢就话诶，可能呢一个都会系一个可以指标嘅时间啊咁样咯。 咁啊，大家真系要乖乖地吓 有住啊， 系啦，有病一真系要睇医生，同埋唔好诶，尽量都可以嘅话，唔好周围出街住啦。 花瓣飘脱一片，心反涌上一念，河流沉默无语，当一切从前，他见不到空间，他想不到想念。沉默无语，为何泛起烽烟？总生不懂慈悲，于心欠缺同理。雪落尽时，花开果跌了不起。于水深火热中，发现善意的美。爱没遗忘，此刻。 王菀之，爱不曾遗忘任何人， 爱不曾遗忘任何人， 梗系啦，好有爱噶嘛，我哋 系啊，嗱，我哋都要不要遗忘咧？早几日咧有一个新闻咧，琴日我同我啲拍档讲咧，其实有个 follow up 噶，仲要系咧一个认真嘅去跟进一单明明系好鬼闲气嘅童谣新闻。 哦，就系嗰、那个诶，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 我唔系同你哋讲咧，话有人好认真咁做咗个问卷调查啦。 系，而家有结果啦。 系啊，佢真系出咗条新闻咧，有所谓嘅即系跟进结果咧。你知唔知道首先咧，有 1.2 万个受访人士咧， 即系有12000个人做咗呢一个嘅 survey。 系啊，做咗呢一个咧，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嘅下一句调查，因为佢整咗个网上问卷啊嘛。 系 万几人，我大佬， 犀利， 估计唔到啊！ 嗱，我哋讲多次先。 先，打唔赢就系边一区嘅代表啊？因为我系打唔赢噶嘛。 打唔赢系香港区嘅代表。 唔系，系九龙同新界区先 啦。 我细个系九龙新界区啊嘛。 完嗰个先至系港岛区。 O K， 好。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咧佢哋个问卷内容咧，其实做啲咩咧？嗱，收到成万几个回复啦。 系。 咁咧，佢话佢哋最想研究咧，就话究竟打唔赢同埋打完仗呢两句说话咧， 系 边句出现先啊？ 哇，咁都仲有得计啊？唔 系因为佢好想问咧，佢哋呢个咁即系比较有认真探究精神嘅团队咧，佢想知道究竟咧系同一时间。大家喺唔同區裏面咧，自己噏錯咗啊？定係究竟咧有個源頭嘅，先有 A 再嚟 B 再去 C 啦咁樣。 喂，咁真係要好睇下咧，就係、是、咧答呢個問卷嘅人嘅年齡係幾多？ 係啦， 即係我答嘅，即係六十歲嗰啲。 可能我未係幾歲嗰陣時，我未卅年前，我未學識咁樣咯，就係、是、打唔贏咁樣咯，係咪？係 啦，嗱， 打唔贏打唔成。 佢而家咧就佢哋會初步用啲咩線索咧？好搞笑嘅，譬如佢話你係小學開始聽嘅，咁你就係叫後啲啦、 嗯。 如果有人答咧，就話我係幼稚園咧已經聽過呢句啦，咁佢咪早啲咯？ 咁都要睇下佢年齡㗎。係 啊係啊， 唔係咁你 幼稚園，譬如你張小 B 咁樣，咁、 張小 B 嘅幼稚園， 咁你要報 四年啫喎， 你要報自己幾歲？唔係即係話當你、你而家聽過嘅時候咧，譬如我同你。你嘅小學同我幼稚園唔會變咗咧，就係話仲要去扣時間噶嘛，即係話我喺小學聽過，可能你話你喺幼稚園聽過咧，咁、正路咧就應該、 就是、 可能你喺幼稚園咧，你早啲都會聽到嘅。咁然後佢就再研究一下咧，就係話究竟呢一句説話咧，好啦，而家由邊一句做個開頭先嘅咧？嗱，佢真係有結論嘅喎。係。佢嘅結論咧就係話大笨象揸支槍去打仗咧。打唔赢咧系最先嘅， 打唔赢即系九龙新界区呢一个咧，系可能系个源头嚟嘅， 系、啦， 我哋而家成日揾翻个源头啊嘛，系咪啲实验室度出嚟啊？ 喺 九龙新界区度出嚟嘅，咁样 佢喺12000个嗰个叫做问卷里面咧，就查得出啊大部分都系讲紧 冇错， 计年资同埋计嗰个答案系啦。 你知唔知佢有埋个年份去计嘅？因为咧佢哋最早而家嗰个年份 有冇1960几年？ 是1940年， 哇， 一定早过啦，系嘛？ 梗系早过啦。 我已经讲六几。 佢哋啲人答嘅时候，真系会填埋自己个 出生年月日。我觉得几劲喎！嗱，佢讲到1940年，即系嗰位嘅朋友答呢一份问卷，应该已经80岁咯。 因为佢最早嗰条线咧，佢系、 啊、 掂到1940年至到而家2020年中间啦。咁佢话咧，但系而家咧，譬如话有效嘅年份咧。就去到1960年咁上下， 哦， 1960年咁上下。總之佢個幅度咧，雖然佢就話，如果你追到佢嗰啲40年，可能都有機會嘅，因為當你60年答嗰個人咧。佢都唔係， 即係佢嗰個人可能係60年出世，即係代表佢而家60岁，但佢唔係0岁開始聽噶嘛，所以可能都係60几年之前嘅歷史嚟㗎啦。 咁所以咧，佢哋而家係估計係點樣咧？喺20世紀20年代初。就已經有人講咧，就話打唔贏噶啦咁樣。 我覺得咁打唔贏算唔算？雖然佢個三個字係打唔贏，但佢贏咗漂亮嘅一仗咧，因為佢係由個源頭好似近佢多啲咯。 係啊，而佢話咧打完仗係幾時興起咧？嗱，一講出嚟咧，你突然間覺得 咁真係有啲歷史喺度， 背景好緊要啊！ 係咪有啲歷史喺度啊？ 打完仗係幾時興起咧？ 1940几年啊？ 咪就係打完仗興起咯。二战结束之后啊， 喂咩啊？咁但系你头先讲打唔赢就1940年打完仗又系打二， 因为佢嗰个所谓40年咧，即系话当佢呈现个图表嘅时候咧， 系 佢话佢最远咧，其实佢会涉猎到1940年咧、 哦 okay ， 可能都会有框喺里边嘅。但系佢话咧有效数据咧，其实就大概喺1960前后后咧，啲人就喺嗰个年份度咧就填表啦，就俾答案啦。咁、 okay、 所以而家咧，佢哋第一句咧就应该话开头系打唔赢嘅。咁然後後來演變成打完仗，而打完仗咧啱啱咧就喺呢個二戰結束之後，所以咧即係話如果咁樣咧，由邏輯去推論到。 但如果二次結束之後，咪1940几年咯，咪打完仗出現先咯，應該 係啊。所以佢而家咪話第一個係 打唔贏 係早啲噶，未二戰結束啊。 係啦、啊，即係之前即係1940几年之前打唔贏，之後咧就打成啦。 係、okay, 啦、 okay, ，喂，唔係好複雜嘅，即係我哋講多次，第一次出現，根據佢呢萬幾個調查裏面咧。是打唔赢先嘅， 系 打唔赢先嘅， 因为都未完。 最早可以追溯去到咧，佢话咧系上世纪嘅20年代，即系1920几年啊30几年嘅时候咧，就出呢个嘅。咁但系咧去到后来就变咗打完仗啦，打完仗兴起咧就啱啱咪二战结束之后，即系一定系 点解又会有香港岛同埋九龙新界嘅分别咧？嗱，打完仗就全世界打完仗噶，系咪先？咪就 系 香港噶嘛，系咪先？ 系啦。 有冇解说到呢一点啊？香港九龙嘅分别啊？ 原因咧，佢话真系要有待调查嘅，但系咧、 哦、有待调查，哇，好严谨啊！ 调查就调查咗，要分析啊，可能啲数据都要时 间。因为你净系填数字咧，你唔会话到俾人听咧，我点解兴起噶嘛？你净系话俾人听，我几时开始听咧，佢先至可以得到。其实呢个已经真系一个跃进嚟噶，因为佢可以话俾你听咧，可能打唔赢同打完仗咧，系同当时嘅战争背景有关。喂，呢个第一个我觉得几坚啦，咁样。然后佢话咧，打完仗咧喺港岛就喺嗰阵时开始流行嘅。然后佢话咧喺九龙同埋新界咧系完全冇人识讲打完仗呢个 terms 嘅。系啦，佢话去到几时开始咧？佢话七八十年代咧，个成个港岛区咧都系嗌打完仗打完仗。 系， 佢话咧去到九十年代咧。打唔赢咧就开始 兴起啊， 系啦，开始兴起嚟咯。佢话喺小学同埋幼稚园咧就变成咗主流。佢话咧九龙新界咧就逐渐变成打唔赢、打唔赢、打唔赢啦。所以咧佢话如果严格嚟计嘅话咧，应该咧就系有七十年代啦、八十年代嘅九龙新界同埋港岛咧就有明显嘅分别咁样啦。 哦，咁都有一啲嘅分析出咗嚟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就系咩叫做学究啊，做学问嘅精神咧、 啊。 系啦、啊，学术研究啊嘛，你可能会觉得咧一定系大题目先系，原来唔系嘅，一句童谣，一句口头禅，佢都可以揾到咧历史嘅变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长常任秘书长蔡淑娴证实，为政府生产可重用口罩的生产商是报章报道所指的晶圆国际集团，由在越南的生产线生产。蔡淑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解释当初不公开生产商名称是不想麻烦人哋，昨晚征求对方同意，决定公开生产商身份。他说生产商肯面对成本和运输的海鲜价承接项目，担心对方能否收回成本，不明白为何外界会认为有利益输送。他说政府早在二月初已经决定委托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统筹生产重用口罩的工作，强调中心是以非牟利性质承接项目。他又说曾经尝试联络十多间生产或者代理公司作后备方案，但只有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得到相关认证，政府最终决定以直接采购的方式处理。政府早前未有公开同心抗疫口罩的生产商资料，本身有生产重用口罩的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表示，凭现时政府公开的资料，难以评估约三亿元的生产费用是否合理。他认为要制造七百万个口罩，本港未有公司生产涉及的原料同线，当局担心原材料被抢购而抬价都可以理解，但认为政府在口罩完成生产之后应该交代和解释未有就生产公开招标的原因以及生产商的资料，以免让人觉得项目是自己人益自己人。钟国斌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又质疑生产商如果在越南生产是益了越南，港人无法受惠。政府将透过香港邮政向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预计每星期能够派递大约100万件所有口罩的邮件。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主席卓信表示，今次是前所未有的挂号信件处理量，虽然局方已调配人手和增聘由邮务经验的退休人员支援后勤工作，但亦会令前线邮差感到很大压力。卓信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指出，邮差要到人口密集的大型屋苑派发大量口罩，亦都出现难以运送的问题。每名邮差难以同时背起大量的同心口罩派递，亦非所有屋苑能够容许邮差在指定地点暂时寄存挂号信件，担心在天气炎热之下会影响派发工作和速度，局方未有讲解如何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美国造成历来最严重的影响，打击比起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911事件更大， 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特朗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美国从未遭受类似的严重打击，疫情原本可以在中国的源头被遏止，但事情并非如此。被问到会否视疫情大流行为战争行为，特朗普表示，美国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中国，重新对病毒被带到美国感到不高兴。美国单日新增超过20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积超过122万人感染，超过73000人死亡，是全球最多。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3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32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海底捞34.8，跌3毫；腾讯控股410元，升2毫；阿里巴巴189.8，跌3.8。中芯国际17.2，升3.2；中国平安78.45，跌4.5；美团点评107.9，跌1毫；盈富基金24.15，跌2毫；友邦保险69.3，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3，人民币7.103。英镑兑美元1.232，欧元兑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41，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7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56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19美元，卖出169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渡船街咧近住果栏噶，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在兴田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衣西路落斜方向长发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 帮你填。 我系桂花田啊， 我系陈淑兰。 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麦梦想， 机会有你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 介绍翻。 需要专人协助网上填表？ 打嚟预约， 帮你填。 23312334 call 我帮你填啦， 一啲都唔难。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看如诗如画的德国慕尼克国王广场，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安苏菲·穆达参加了一生人第一次的户外演出， 而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奥斯卡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经典作品， 包括《星球大战》、《舒特拉的名单》和《夺宝奇兵》等等。 电视节目《穿越星空电影音乐之旅》，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猛，唔好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头火势之前，我哋都要呼吁呢个电话号码18723888。咁做咩呢？系啊，去考下我哋呢个成日都话，哎呀，我答唔到，我答唔到，真系冇乜智慧。我好中意见到我呢个拍档呢个样子，系啊，佢最中意就你偷你到，我唔识又唔识，就系、是、要考佢啊，考佢啲乜嘢啊？啊，就系、是、考下佢。 停课不停学，增值。咩啊？ 好快乐！ 冇错，嗱，呢个环节礼拜四咧，我哋特别有呢个加长版嘅。今日咧有个特别嘅呼吁嘅，就系、是、希望咧所有嘅爸爸妈妈啦，唔止净系小朋友，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嘅。因为一阵间咧，我哋三位嘅小朋友啊，即系阿肥妹仔啦、细蚊茄啦、细眼仔啦，就准备咗一啲。睇到我哋真係網上面揾到點解嗰啲小學生嗰啲問題咁鬼深㗎，咁我哋互相考一下自己先啦。同時間，如果爸爸媽媽們你哋啊見到你哋嘅仔女嘅功課， 你都其實 嗰條小丸子間又好啊，扮咗落隻眼度啊嗰啲咧。特别欢迎你，不如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咧可以听你哋嘅电话啦。 系18723888，我哋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呼吁我哋都系讲紧呢个礼拜系母亲节周啊，呼吁各位妈妈可以打电话嚟，亦都欢迎各位妈妈带埋你嘅仔女一齐打电话嚟考下我哋问题。系啊，有啲咩疑难嘅都无人欢迎，电话号码18723888，系啊，考下我哋呢个细眼仔哥哥。系啊，我成日都答唔识嘅，佢系边个？佢咪就系黄耀祖啦。 其实我自己人生嘅经验里面咧，都试过好多次俾啲小朋友问着我一啲问题，不论系功课嘅问题，又或者系，咦，祖哥哥啊？点解你咁少头发？唉，嗰啲唔好讲啦，唔好讲啦。 好想参与，唔好意思。 小朋友讲嘢都系真话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想大包大包咁样揽住佢啊！疫情嘅关系咧，其实都令到全世界啊发生咗好多，哎呀，真系史无前例嘅事啊！就好似琴日咧嘅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变成咗网上面直播。去宣布一个得奖嘅名单，就唔系一个实体嘅show 咁样嚟噶啦吓。点解话开创咗好多唔同嘅历史呢？包括咧就冇现场嘅观众啦，亦都冇呢个颁奖嘅仪式啦，而且仲系只系由金像奖嘅主席啊，尔冬升先生咧，就喺琴日下午3点嘅时候，用咗10几分钟将呢一个嘅得奖名单咧宣布咗出嚟咧，就被誉为咧史上最短嘅颁奖礼咁样话嘅。虽然形式唔同咗，但我谂咧有一份大家对于演艺界嘅朋友、电影界嘅朋友嘅尊敬咧系不变嘅吓。譬如咧讲少少得奖嘅名单先啦。少年的你咧，琴日攞咗8个奖嘅，最佳电影、最佳导演都系佢哋啊。咁啊，太保咧就得凭住呢个叔叔呢套电影啦，得到最佳男主角嘅。周冬雨就凭住少年的你咧攞咗呢个最佳女配角咁样嘅。当然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嘅，大家可以揾下呢个得奖名单嚟睇啊吓。就算系网上面就咁读个结果啦，当中有一啲嘅画面咧，我自己都觉得啊 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另外一個咧令我覺得幾感動嘅地方咧，即係琴日有幾位朋友攞咗獎啦，包括得到咧就係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嘅咧，就由伊文林伊文金刀呢一套電影咧就去做呢個電影音樂咧就成功攞獎嘅。而同時間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咧嘅Fly。呢首歌咧就嚟自《少年的你》呢套电影去夺得嘅，而作曲同埋填词嘅朋友咧就系佢嘅好拍档，亦都系我哋嘅好朋友 Alan 卢海彤啊。咁佢就系凭住呢首歌咧得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咁样。主唱呢首歌嘅咧就系沈凌贤，另外有份填词嘅咧就系吴清峰嘅。更加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今年得到最佳摄影嘅咧就系凭住《少年的你》得到嘅余正平，而佢亦都系 Alan 嘅太太。咁见到咧，义文咧都有喺网上面啦。就擺咗張相啊，就佢哋三位嘅合照啊，亦都喺度講到咧，就係話你就係我今生最大嘅緣分，請你記得我好愛你，我會一直一直愛你，一直一直愛你。冥冥中咧好似有主宰嘅，就算唔能夠真係喺個舞台度見到佢哋攞獎嘅呢一刻啦，但其實你見到文字一樣會見到好多愛、好美麗嘅畫面喺度。另外一個咧，我諗大家咧反而令到有啲朋友有少少失望嘅就係、是。Sammy 鄭秀文啊，今次咧就再一次咧唔能夠成功得到呢個最佳女主角啊，係好多人好失望，但我會話 Sammy 呢個真係一個正能量怪嚟㗎。點解咁樣講呢？因為之後咧佢就喺佢自己嘅 IG 度咧就分享咗佢落敗嘅感受，但我覺得呢個落敗嘅感受好好正好咧就係可以俾好多香港嘅朋友而家都可能喺一個逆境底下，因為我哋面對住疫情啊嘛，係咪？但佢嘅正能量。佢仲安慰翻佢好多唔同嘅粉丝添啊！跟 Sammy 点讲咧？佢就话尘埃落定啦，人生中嘅第六次，佢喺度咧就恭喜晒所有嘅得奖者。佢话虽然好老土，但我都要讲一句，我会继续努力噶。喺度咧好衷心感谢每一位电影人咧俾佢嘅机会嘅。而佢跟住咧仲 hashtag 咗咧一扎嘅字嘅，包括又咧就系话多谢金像奖俾咗两个角色入围，因为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鼓励，亦都赞埋阿周冬雨嘅演出咧实在非常之精彩，实至名归。好感恩咧可以拍到呢两套提名嘅电影咧就系、是《花椒之味》同埋《星河西谋杀案》嘅，咁仲多谢咗好多嘅朋友。而最后嗰三个 hashtag 咧，我觉得特别想同大家分享嘅，佢就系话啦，都好抱歉啊，第六次令到你哋失望啦。感謝天父安排同埋旨意，仲話阿 B 都仲好年輕力壯啊，所以一定會繼續努力噶咁樣。其實每一次我諗每一個演員啦嚇，我自己都係一個演員，一定想有提名噶，有提名你一定想攞獎，即係嗰個係人嘅人性嚟噶，係咪？但係有陣時所有嘢都唔係真係我哋控制底下噶嘛。我諗 Sammy 嘅呢一個例子啊，就更加話到俾朋友知，就係話啊。有阵时我哋发生咩事都好啦，自己嗰个心态真系好紧要啊！佢今次唔能够成功得到影后，但系佢话唔紧要，攞唔到奖，佢仲年轻，佢会继续努力，仲同翻佢嘅粉丝打打气。我谂呢一种正能量系我哋不论系一个颁奖礼又好啦，喺疫情又好啦，喺我哋做人每一个阶段咧都好需要嘅。喺度多谢你，郑秀文。风头火势，一阵间咧，我谂都要俾多啲鼓励你噶啦。难道咧打紧18723881872388啦？考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佢哋嘅问题又简单咩？我之前几个礼拜都被重击，希望你今次可以帮我哋扳回一城啊！桂花田。 如果是考 IQ 的我相信我都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其他学术科的就靠咦我们有大文豪啊在大前日呢，袁教授就在记者会就率先讲了政府可能会免费派这个可重用60次的口罩给全港市民。前日政府就公布相关的细节，例如如何使用啦、清洗啦同埋申请嘅。哦，琴日咧就有传媒咧就可以攞到咧政府嘅试用口罩试戴同埋测试嘅。咁啊有试戴嘅传媒朋友咧就话啦，啊有啲松，啊有啲就话咧啊有啲焗，有啲就话咧啊最底咧贴住口嗰层咧系有啲毛毛咁，会令到个鼻咧有少少唔舒服，不过系少少嘅啫。咁有啲咧就话咧都唔系好焗啫。嗱，其实咧系嘅。 即係你又唔可以淨係又因為一個或者半個住傳媒咧，就有朋友咧就講咗一啲咧，就會對佢嗰個口罩，因為即係戴口罩咧係好個人嘅感覺嘅，都係因人而異。啊，不過真係啦，好似今朝豪仔都講咗少少啦，何柏良醫生咧就話啦，佢表示有四類嘅高危人士咧。是不应该佩戴这个政府派发给大家可以重用60次的口罩。是啦，那是什么情况啊？所以你告诉我听先啦，是记得啦，你记得记住了。第一，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人士。第二，正接受家居检疫确诊或者怀疑个案。第三，正接受家居检疫确诊或者怀疑个案的，是啦，的紧密接触的。第四，需要到医院同埋老人院等等高危地方人士咧，都系唔应该佩戴嘅。点解啊？点解啊？啲口罩唔系嚟保护我哋嘅。嗱，医生就话啦，口罩咧嘅滤芯咧，主要唔系用嚟杀菌嘅。咁再嚟做咩啊？系主要佢话要嚟啊，系何柏良医生讲，我嚟辟味嘅。所以咧就唔可以带去高风险嘅传播地方。另外，医生就话啦。这个 CU 口罩的测试结果其实都不错的，不过呢就用了六层的布料造成的，那个透气度可能就比较外科口罩呢较为有阻碍力的，还有呢就不可以消毒，所以呢当大家申请了之后拿到手了，记得呢记得回怎样用啊，还有怎样清理。至于个口罩在哪间公司做啊？哪间公司生产啊？其实咧，政府新闻网啦，同埋咧创科局都交代咗噶啦。如果仲系觉得有少少担心噶，咁你咪迟啲先去申请咯。咁等嗰啲已经有话有过百万人去申请咗啦嘛，就等下嗰啲市民攞咗之后戴完口罩，你觉得啊，咦，佢哋都反应都 OK 喎，冇乜问题喎，咁你先至走去申请，或者迟啲六月之后先去邮局攞都唔迟啦，系咪？ 憔悴无所谓。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要決定不講中實，我講耶，我哋開始啦。 係啊，冇錯。我哋今日咧，我頭先聽到啊，肥妹仔啦，同埋細眼仔咧，你話希望喺母親節期間咧，叫啲媽媽都打埋上嚟，係咪？ 係啊，係 啊，係啊。有冇媽媽打電話嚟啊？ 係啊，未有啊。不過咧，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叫啲媽媽咧，你要勇敢地打上嚟，因為咧，我頭先咧睇嗰啲大哥哥嗰啲功課作業簿咧。边有咁深噶？ 系咪有少少觉得咧，唔系人做，要超人嗰啲小朋友系超人先至会识答嗰啲问题？ 系啊， 网上面睇到嗰啲咧，我唔开心啊！佢话咧要智商120啊、30啊、40啊、50啊咁样嗰啲先答到题目。 咁你得、啊，你体重有120、 我系最高嗰个160啊。 咁我哋唔好讲呢啲数字，我哋讲另外一个数字，大家记住啦，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嗱，我咧就揾咗一啲咧。以前我爸爸年代的那些推理题啦、 好啊， 同埋而家年代的一些数学推理题，因为我知道咧，如果冇咗学能测验咧，就已经少咗好多嗰啲推理题啦。 系啊，嗰阵时我推到个头咧都大埋、 啊。但我觉得以前个推理题咧开心啲嘅。我讲翻咧，我爸爸嗰个年代嘅一个咧学能测验推理题俾你哋玩下、 啊。好啊，好啊， 這個、好啊，你啊。呢个好易嘅，我哋先由浅入深啦。 好， 你系一只船嘅船长。 好。 你而家揸紧只船咧，中间遇到好大雾、你应该点做 ？A 将全船嘅红灯着起、，B 将全船嘅汽笛系咁响鸣 ，C 根据无线电波通知灯塔继续前进。 这个是推理，这个是哪个科目数学题来的？ 这个是 推理题， 因为以前呢、他们那些推理呢，其实我为什么说呢开心一点呢，他是真的有些常识在里面。 是啊。你觉得是什么肥妹仔？ 我觉得是笛。 不是 IQ 题来的。 我觉得是笛。 咩笛啊？ 笛啊！你话 系 你 话系 B 啊？佢话 系啊系啊， 答案 B。 有冇 D 拣？即系以上全部噶。所以你提我好中意搏呢一个噶。 我觉得咧可以咧，先响起呢个鸣笛，再响红灯，再打电报咁样个步骤。 即系三样都需要。 应该噶， 但你肯定系三样嘢都需要嘅咩？有遇到雾嘅时候，我都唔知。其实如果船长遇到大雾，应该要点做？我估咧，我话无线电波。无线电波话俾人哋知要求救咁样。 好啦，我记得当日嘅正确答案，因为我好有印象噶。 系， 我记得我爸爸 话俾你知。 系啦，我爸爸嗰阵时就拣咗咧亮起全船红灯。 其实都合理，我觉得三个都合理啦。 所以我咪话咯， 即系亮起红灯唔啱。 大雾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大雾到你 睇唔到 嘅。睇唔到噶。正确答案就 系 肥妹仔咧，因为佢把声都系好大声。 系。 佢系知道应该有人响汽笛。所以我哋而家咧，呢个系啱个。而家咧，譬如咧，我知道细眼仔咧，成日都住喺好贵嗰啲海嗰啲地方嗰啲咧。你有阵时夜晚就会听到哔咁样咧。 我冇噶，我屋企好清静嘅。 系啊， 佢喺半山啊嘛。 系啊， 系 十蚊尺个屋企。 但我望到成个维港嘅，但维港唔系好多呢啲船噶嘛。 系啊，睇下你住边区啊。 原来咧系应该系响起汽笛。 喂，其实呢啲几有用，你学咗长知识。识啊，蒋志光个 friend 啊，可以。 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个咧，我唔够胆话佢唔系蒋知识。 哦， 不过咧，我觉得佢真系咧， 系人都识， 系考到你个头咧， 人都唔会 识嘅。我讲完之后咧，睇下你投唔投降。 好啊， 你听， 你会唔会令到我好激气咁样？切咁样噶， 我唔知啊，你听下。 好咧， 呢个咧系香港咧一间小学嘅数学推理逻辑题嚟噶，都几出名嘅呢间。 我数学又唔叻，推理又唔叻，逻辑又冇啊，死梗啊！ 你当自己系约人哋去玩，你就可以代入去。 好咧， 佢咁样讲，有咧甲乙丙丁四个同学仔，佢哋中意嘅运动都唔同噶噃，而且佢哋每个人净系会做一固定一种运动嘅啫。好啦，我哋而家知道咧，佢哋做运动嘅场馆咧有休息时间噶，你记住咯噃。篮球场 ，J 净系星期一先会休息嘅啫。 O、okay, K， 篮球场就星期一休息， 羽毛球场净系星期二休息。 O、okay, K， 好啊。 打呢个咧乒乓波啊，净系星期四休息。 O、okay, K， 游泳池。 O、okay, K， 就礼拜二、礼拜四同礼拜六都休息。 哇，唔使做咩？嚟啊嚟啊！ 咁我哋开始咯。 系 阿甲就话啦，我今日要去做运动啊，如果唔系咧，听日就冇得去噶啦。 啊！ 阿月就话啦，今日同埋听日我两日都会去做运动。 哦、 阿炳就话啦，我今日要去做运动。 啊！ 前日我都有去啊。 唉，我呕啊！我唔止投降啊！我有啲晕船浪嘅感觉啊！ 我咩只阿甲阿月算啊？ 我由呢一个礼拜一咧，一路到今日咧，我每日都有去做运动啊！ 阿丁啊！ 阿丁啊！好啦、啊，你估个问题问咩啊？ 究竟 甲乙丙丁佢哋姓乜嘢？ 唔系，究竟甲乙丙丁边一日系同一日，大家都一起做运动？ 嗱， 系咪啊？ 佢又唔系问呢、這个，佢、哦、条题目系话，请问你四个人倾偈嘅呢一日系星期几？ 咁即系大家见咗面啦。 冇错啦，系礼拜几啊？ 咁即系边日日见咗面咯？ 系、哦、啊，佢仲要计到话，有人话琴日就 礼拜五， 点解？ 因为礼拜五咩都开。所以他们那天可以谈到偈，所以其实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废话来的，是吧？我不知道了，1872388打电话来考我们了。 促使政党争取议席等于夺权的讲法可笑。他又表示看不到攬炒有何问题，指出刚过去的五一周末网店大排长龙，官商勾结的团体就不能受惠。南韩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初步列为社区感染，是时隔四日再次出现本土病例，另外三宗境外输入病例，有一宗在机场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大田市和中清北道亦各有一人确诊。南韩累计10810人感染，256人死亡，超过9400人康复。当地的严格社交距离措施寻日起结束，民众回复正常生活的同时，仍要遵守当局发出的防疫指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9.8，跌2毫。海底捞34.45，跌6.5；阿里巴巴190.3，跌3.3；中芯国际17.32，升4.2；中国平安78.75，跌1.5；美团点评109元，升1元；友邦保险69.6，升3.5；盈富基金24.25，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6，瑞士法郎7.953，澳元4.98，加元5.489，新西兰元4.672，欧元8.373，每百日元兑港元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6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7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56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34美元，卖出16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红磡啦，呢一个嘅牙前围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啦，慢线需要封闭嘅。咁重复一次啦，就系咧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啊，跟住牙前朗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慢时需要暂时封闭。咁行九龙城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青衣北路油站啦，落斜去翻长发村，就是青衣西路油站落斜方向长发村、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咩歌可以唱到个人防护装备噶？ 喂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各位工友，安全帽一定要有 Y 型帽带啊！ 咁我都有、啊，光加热啊等于火，火加光啊等于我。工友一定要着高能见度反光衣。 如果唔做好安全措施，就要唱呢首歌噶啦。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记住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安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之后有我哋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系啊，报个天气先啦吓，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新闻之前咧，阿豪仔就抌低咗一条问题嘅， 系 啦，我哋就呆咗嘅。 系啦，究竟甲乙丙丁啊，喺呢个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去佢嘅运动嘅时候，喺各方面唔同嘅运动嘅时候，佢哋几时聚埋一齐可以倾谈到呢个题目咧？ 其实佢本来想问咧，究竟佢哋倾紧偈嘅时候咧，系边一日嚟嘅？咁但系咧，我研究嚟研究去，我冇理由噶，即系边一日都唔啱。特别系咧，佢话我由礼拜一到礼拜，佢话由礼拜一到今日咧，佢日日都可以做运动。我冇一日可以日日做运动嘅，即系除非今日究竟系即系系礼拜二，咁可能佢就话由今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咧，佢都可以做运动，就即系足自室就玩咗两日。咁但系咧，最后我睇咗佢呢一间小学嘅官方答案咧。我唔知係佢印錯啊，定係佢出錯定咩呢，佢無端端變咗呢，就話究竟呢，我哋教你呢點樣組合呢，就係邊兩個同學仔呢，佢哋可以一齊同一日出現一齊做運動囉。 哦， 所以是完全不 同了的。哇，拗爆头的 咁 样。 咁唔会有人答得啱的喎。 对、 都有人答得啱喎。佢 就啱咗係咪， 唔知点解佢最厉害呢，佢仲会有埋呢每一级呢答啱呢一条题目嘅数字囉。譬如一年，佢哋原来有一年班到六年班呢都会考呢啲题目㗎。 一 年班點會識呢、這個嗰啲字都未必識曬啦，係咪啊，大佬？ 好笑㗎，所以嗱，其實真係有啲難嘅。咁所以咧，嗱，我覺得咧，即係因地成變有幾樣嘢咧。你話今日母親節咧，如果有啲媽媽打嚟咧，嗱，第一 即今個星期母親節， 今個星期母親節啦。第一，如果啲媽媽打嚟咧，你想講下平時同佢温書，我哋之前講嗰啲咩推理題啊，頭先嗰啲咧，你可以打嚟分享下啦。 有幾難啊？尤其是嗰啲有幾過分啊？越過分，我哋越想聽到啊！ 同埋一啲題目係咩題目嚟㗎？ 係啦，但我諗第二咧，啲人應該會更加容易有苦水咧，就係、是。啊！你有冇以前啲經驗咧？帶你啲細路去面試嘅時候咧， 哦，不論你係面 小學， 係啦， 係啦，你曾經受過啲乜嘢題目嘅煎熬咧？ 係，又或者今年咧唔同咗噶，你今年去 in 幼稚園嗰啲咧，係你教佢係擺低咗一啲 task 俾你噶。我有朋友同我講到，即係你咧就要叫佢點樣認顏色啊，要拍低嗰條片啊，各樣嘢咁樣。今年嗰啲又會唔會又難到你咧？咁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我呢度即刻有一個題目咧，好快問完我哋就聽電話咧。 好啊，好啊。 佢係一個直資小學嘅面試題目嚟噶。 好。 嗱，我就咁問下你兩位家長啊。 好啊。 我哋究竟係讀？跳蚤定读跳蚤市场啦、 啊，梗系跳啊蚤啦。 系啦，嗱你 但你就算话跳蚤市场嗱，虽然唔系一个正音嗰个字，但你都唔可以话佢错，因为嗰个多啲人会认识。有阵时我哋做电台嘅都会喺两样嘢度游走噶，系咪先？ 佢今问紧小学、啊， 仲要系准备升小学，未到小学啊！ 呢个读俾你听，你即刻睇下你答唔答到、啊啊？跳蚤定跳蚤啦，点缀定点缀啦，骨架。定骨落啦，憧憬定同景啦，刚愎自用定系咧刚愎自用啦。 等阵，等阵，等阵，你讲紧系一个幼稚园升小一定系中一 小 六？小 学面试题，直资小 学。即系幼稚园啊！你唔好谂错啊！ 即系幼稚园升小一啊！我以为佢见公务员咋？ 我可以好肯定咁。 公务员嗰条题目咋？ 我好肯定咁样，好讲佢讲一句就系、是，啲老师都未必全部识答。 个老师有带有标准答案，就系佢夸住嗰个。 佢唔睇个标准答案，佢都未必识答啊！头先讲嘅嗰啲骨骼定骨络啊，嗰啲其实我真系可能会唔识嘅，有冇搞错啊？ 入学题嚟噶啦， 火都嚟嘅真系。 抛个砖引啲肉，如果咧我哋啲爸爸妈妈咧，特别系母亲咧，如果你都有印象，系啊，嗰阵时我带个仔去面试咧，我曾经接受过呢啲煎熬挑战咧，都欢迎你打1872388，1872388打嚟嘅。 同埋咧，到而家都未知道答案都可能。 喂，嚟咯，我哋咧电话里面咧已经有啲嘅家长啊，系想同我哋分享下噶吓。 系啦 ，hello，hello， 阿婷啊，系咪啊？ 系你好啊 ，hello， 系啊，婷方不停学啊，你好啊，婷。 系、哎。 有 啲咩想分享啊？ 其实呢我就是那个有隻骨和没隻骨的妈妈。 哦 ,OK,OK, 上次考我们恐龙那个。喂你个仔好叻喎。 嗱依其实呢是个学校的课程呢我就觉得真的挺犀利 的。是是是 是。我自己本身都在这间学校做老师的。是啦咁有时但係呢我望到佢哋啲課程呢我有时都要拍一拍膊頭啊同事可唔可以攞个答案俾我望下 即係头先嗰啲咩骨骼定骨落啊嗰啲其实讲真有啲人都真係分唔到㗎嘛。 咁你面试题我讲緊。 係啊咁你有啲可唔可以俾一个例子我哋边个问题令你曾经一度试下拍下你同事个膊頭。好只俾问题我俾埋答案我先我都唔識啊咁样呢。 其实有时我都会问佢究竟啊这个毒化是乜嘢呢、即係你见上次去嗰啲啊咩两栖类啊爬虫类啊即係其实我哋咁多年已经俾返晒老师㗎啦。咁所以可能都要问个同事不如你读个正音俾我听我怕呢其实好多时呢有时候我教小朋友个小朋友啦。我老师唔系咁讲㗎喎。咁、我就会好尴尬 啊。 係 啊都会啊。 咁唔系咁读㗎喎。咁所以我好多时候我都会自己真係都要预习先可以教佢。 係啊最惨呢我其实都经历过你刚才所讲嘅、 啊。 即係你又觉得妈妈有智慧去解答呢啲题目嘅。但係当答嗰时候呢佢一啲阿仔阿女去话呢喂妈唔係老师咪咁讲咁即係你哦咗嘴究竟喂咁。 喂但有唔同嘅妈妈答错 ok 嘅老师讲错嘅话呢好大压力嘅啲老师。你错你可以认我妈唔识咪唔识囉。但老师就唔得嘛。 但係阿婷。你好似又系妈妈，又系老师，所以咧就大件事。 所以咧，如果佢即系佢质疑我嘅时候咧，妈咪你都系老师嚟，点解你唔识？但其实每个老师嘅范畴系唔同咯，即系系啦，你主系中文、数学，咁但系如果去到话科学，突然间嗰啲真系唔记得晒。 你教咩科？ 有时我都要问翻啲同事咯。 你教咩科噶？ 我教数学同体育嘅。 我想问下咧，数学咧有冇头先我哋系三个问嘅嗰啲咁嘅推理题咧？你哋有冇听过噶？即系嗰啲 冇咁夸张嘅，可能我哋会有一张叫解难工作纸，咁即系俾亲子你哋中意做翻嚟做翻嚟，咁你纯粹放分嘅啫。 系。 咁但系我手上都有一条都几得意。 喂，你 嚟， 喂，你有冇问 你哋要攞啲纸笔写啦？ 好嚟嚟，大家都攞纸笔啊！听众们嚟， 我想问你阿仔答识唔识答噶？ 总之。 我哋听咗先啦， 你年班嘅 level 嘅啫，大家唔好谂咁多。 好 啦，咁就分咗三组，就 A 组、B 组、C 组先啦。你写 A、B、C 先啦。 系。 咁一同七咧就摆咗落 A 组。 哦。 三同八就摆咗落 B 组。 系。 五同十就放咗落 C 组。 系。 咁而家我有个三个数目字问你，你话摆落边组？分别系三十六。 等下先啊，阿豪仔听唔切定 佢。好，我重复一次啊吓，一二年班嘅题目嚟嘅。咁 A 组咧就有一同埋七 ，B 组咧就有三同埋八 ，C 组咧就有五同埋十。而家咧就仲有三个数字咧就需要摆落去，究竟边个摆落边组系咪？ 系啦，冇错啦，嗰三个数字分别系三十六。 系。24、36、 31、同埋21。 36、31同埋21。 36、71。 哦，71，对唔住。 36、71。 同21。 同埋。 点样摆落 A、B、C 组？好， 一年班题目啦，一年班题目嚟嘅，大家。 哦。 从一个简单啲嘅方向去啦。 简单啲嘅方向。 嗱，我已经可以答到你啦，因为我觉得唔难嘅。亂咁擺落去，即係呢個係我嘅答案。喂，你點？你答我真係唔識啊，大佬。 我 三十六、七十一、二十一。 即係其實咧，呢個又係嗰啲叫做數學 推理啊。 推理即係究竟 唔係推理㗎？ 唔係啊。 我簡單啲啦，俾一 tips 你，直觀啦。 我直觀啊。 直观直接咁样望落去啊！ 哎、我真系觉得呢个 dead air 系值得俾呢条路。 36、71同埋21啊， 系 喂，如果我哋嘅听众们，你哋答到，你哋已经答到嘅话咧，喺我哋网上面咧，即刻咧就同我哋分享啊！我睇住我哋网， 仲以为直观咧，嗱，第一个一同七咧，咁我咪即系调转咧，就系71咧咁样，但跟住。下面嗰个 今日咧，38同36冇关系噶嘛？ 又唔系63， 我自己谂就有谂过嗰啲数字加埋啊， 我都有计过嗰个， 又谂唔到啊！ 系咪先？阿老师啊，唔好意思，我哋扮细路。阿老师啊，咁我哋咧系从边个方向？有冇加入加减乘除里面嗰啲？ 冇噶。 哎，老师啊，我逃学啦，我。 冇、啊， 我再俾多个 tips 你 啦。好， 好啦，我哋从书写嘅方法去分类。 书写嘅方法去分类， 我咩啫？ 我完个答案。 我知啦。咁应该咧就系21、36、31咯，系咪啊？ 即系21去 A， 你咁样讲好唔好啊？豪仔系咩啊？ 系咪咁啊？ 唔系， 又唔系啊？ 我答案俾你听，你哋。 好啊！你俾个答案，我哋推翻转个头，试下嚟，好嚟啊！阿婷，个答案系咩啊 ？B 咩啊？ 21系 C。 哦，讲多一次，头先啱啱个电话窒一窒啊吓，你讲多次。A 系71系 A， 系 36系 B， 吓 21系 C。 答案都俾埋， 我第一个系调转咗， 我都系咁话啦，系啊， 跟住就冇。 开估啦，其实一年班嘅啫，可能咧因为你唔知佢哋嘅课程，所以唔知问嘅乜嘢，因为佢哋讲紧直线同埋曲线啊。 我直线同曲线 啊， 嗱写嘅时候即系有直线啦，咁然之后二字系有曲线加直线，所以就会摆咗落 C 组。你见五啊十啊都系有直线同曲线嘅出现嘅。 咁我想问，其实啲小朋友其实佢哋睇到呢条问题系咪会直接联想到呢一样嘢嘅咧？ 嗱，因为咧，其实我哋系教紧嗰一课嘅时候讲咧，佢哋就知道你做紧乜嘢啦。即系等于你哋冇 background， 即系教紧直线曲线咧，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啲家长打电话嚟问，即系有时啲朋友系家长嘅，但系话喂呢条点做噶呢条数？咁其实因为佢哋唔知个课程做紧啲乜嘢咧，可能佢就未必即刻谂到系嗰个范畴去谂， 因为 就会谂到复杂啦。你哋会谂到加减乘除啊嗰啲咁嘅嘢。 呢啲系老师俾出嚟嘅工作纸啊，定系一啲真系书本上面嘅嘢？ 呢一条咧，其实系有个朋友打嚟问我嘅，佢个女就系读紧二年班，咁佢就俾我，即系我其实收过好多呢啲咁嘅电话嘅，咁其实我有时有啲惊嘅， 以为你咩都解答到噶系咪啊？ 喂，你搞到咧， 解答到，但系佢就会即刻，我谂咗成晚，原来就系咁简单。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唔知个课程大约系做紧啲乜嘢，所以佢哋谂就复杂咗。 我就系谂咗双数同单数咁样，但系咧问题系五同十嗰个好难卡咗，唔知廿一落去或者三十六去到嗰度做乜就哦嘅，原来直线同埋曲线同埋直线加曲线嘅分别。 我想话咧，我头先收到咧阿婷为我哋讲解之前咧，已经有唔同嘅听众们系答啱嘅，好叻 啊！你哋犀利啊！其实到而家我都未系好明白，我俾你知啊，老师真 系。好啊， 多谢你阿婷，系啊， 多谢晒你嘅分享， 辛苦晒啊！即系喺呢段期间咧，即系在停课不停学咧，即系喺度预祝你母亲节快乐，阿婷 啊，母亲节快乐。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又有第二位咧，又有个家长打咗上嚟咯，电话号码咧，都87233啦。呢位系陈太。 陈太 ，Hello， 陈太。 母亲节快乐，提早你。 你好，陈太， 好开心啊，好紧张啊，第一次打电话。 唔使紧张，我哋要答你问题，我哋一定更加紧张。 唔好意思，但今次我就唔系即系出题目嘅，只系即母亲节分享下。 好啊，你个仔好似读到 Year One 嘅啦嘛，系咪已经？ 系啊系啊，冇错噶。 系啊，你有咩分享下？你会遇到啲咩啦？ 其实我都觉得我感动我自己好自豪咧，就系其实佢咁耐以嚟佢冇请过补习，系即系我即系由幼稚园到中六听我同佢补习啦。 嗯，哦，即系你自己一手一脚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冇，但我系全职即系教佢嘅，但我自己学历亦都唔算好高。 哦， 咁你哋用嘅方法就 系 互相学习。一齐努力读书做功课咁样。 因为其实我咧就系、是、我要做到好多预备功夫噶。 嗯嗯嗯。 哦，即系你佢上堂之前，你都要先上一堂先啦，咁样系咪啊？ 我比佢做嘅嘢其实仲加多咯。其实佢会见到我话：，点解妈咪你成日都是勤力过我嘅？ 即系话佢读小一嘅时候，你已经系 P 紧小一啦，佢升小二，你已经是 P 小二啦。 系啦，冇错啦，即小同埋都系跟住佢同类似同步啦，因 为即系 要同佢 check 功课啊咁样嘅，咁。到咧就最即系到一路都好顺畅嘅，但直至到中四，我觉得真系好吃。 阿陈太，你都好坚毅噶啦，真系掉开个书包咁耐，但系你都可以陪个仔读书，陪到去读到中三，你都仲可以同佢一起去学习。 系啊，咁我都想鼓励翻，即系而家嗰啲家长，其实唔一定系补习睇，其实我就。但我相信補習係都好大，即係好大作用。但係因為我小朋友佢有一啲特別嘅問題， 需要係 佢有即係亞視保家庭， 係 佢 明白 嗰個堅持力啊。但係佢個即係智商方面就 OK 嘅，即係但係就係個情緒啊堅持力係即係比人低啲咯，因為佢嗰時係完全係好似。尤其是西班啦，佢係完全好似聽，即係冇聽過書咁嘅，咁你要重新翻嚟同佢講嗰啲。 哦 ，OK， 咁所以你就俾佢哋更加需要即係啲媽媽去幫，即係媽媽喺側邊同我從旁幫手啦。 聽到你嘅分享咧，即係非常之開心啊！希望咧你嘅仔仔咧繼續咧就係喺大學嘅生活咧要開心。 係啊， 成績唔係最緊要，我真係覺得最緊要開心。 有媽媽陪同咧，係陪伴咧係好緊要。 你都做咗個好好嘅榜樣，我俾我哋啊，我哋咧喺度咧就祝。陈太你咧，母亲节快乐 ，thank you， 拜拜。 系啊 ，OK， 我哋继续咧，停课不停学啊！我哋今日咧想睇下有冇啲家长会打嚟啦，又或者冇啲小朋友咧，你都想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吓。电话旁边有 系 ，Hello， 停课不停学，你系 阿欣啊，阿欣，小欣子 ，Hello， 阿欣你好 ，Hello， 啊， 你好啊，你几多岁啊，欣？ 八岁， 你读二年班喎，系咪啊？ 是 啊，你是不是想出问题定答我哋问题噶？ 答问题。 答我哋问题好啊！你哋有冇问题，定系我嚟准备条问题俾你呢？ 好啊，姐姐都有条题目嘅。 好啊，好啦， 好希望你啊解到啦吓。 好啊。 咁好简单嘅少推理题。咁啊，话说喺好耐之前咧吓，咁咧就有一宗咧系好不幸嘅事，就系一个空难事件嚟嘅。咁全机人咧都哎呀，真系好不幸咧就离世个。 哦。 咁咧，但系 即系飞机爆炸，跟住咧就冚唪唥人死晒。 但系其 中有一个咧，哎呀，生还者、 哦，有一个就冇事喎、 哦。咁、哦、问题就系话啦，佢又有买机票噶、哦，佢又有即系搭嗰个机噶、哦，咁但系点解佢？啊！全部人有事，但系佢冇事嘅咧。咁 哦，即系飞机爆炸，全部人死晒，有一个人冇事，点解咧？咁啊， 好彩。 呢个真系一个推理题定系 I Q 题嚟噶？我想问。 佢系列入咗系个推理，即系都要思考一下嘅、哦啊。即系、I Q 题即系有啲twist 噶嘛，但系呢个都系系啦，佢有个呢一个答案嘅。 哦 ，OK， 八岁嘅阿欣 系啊，好好，你可以用简单嘅方法就得噶啦。 好。 系啊， 唔使你食字嗰啲噶， 唔使噶，唔食字嘅系啊。 阿欣，你谂唔谂到啊？ 总有啲原因嘅，啊，佢系系咯，欣欣啊， 系 吓， 系啊，咦，你有冇听姐姐讲嘢啊？ 有啊， 有啊，系啊。 会唔会太难啊？俾答案佢 啊？ 你俾啲 tips 佢拣啦，不如好嘛？ 嗱，总有啲原因咧系。我一讲佢就会咩噶咯？ 咁我哋可以俾佢估到嘅，系咪？系啦，唔系要佢一世估唔到嘅。 系啦， 系咩话？阿欣，你头先讲咩话？ 有冇 tips 啊？ 有冇 tips？ 有。 嗱，总有啲情况咧，就虽然佢系话搭同一班机啫，但系究竟佢有冇 上到机 啊？系咧，你觉得系咪咧？阿欣。 因为佢冇上到机， 系 啦，系啦，点解咧？因为佢系有去 check in 嘅，只不过佢 check 行李嘅时候咧就延迟咗， 系， 去到佢攞埋行李嘅时候咧，佢嘅班机已经飞走咗啦，所以佢系有去搭飞机，但系就上唔到机，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推理啦，系好低年班嘅推理题嚟噶。 哦 ，OK， 所以咧阿欣你都答得啱咗啊，恭喜晒阿欣 ，thank you 啊嘛。我喺呢度咧有一个嘅朋友咧，我头先咧我哋未阿婷 啊， 你问咗我哋嗰条问题嘅， 系啊系啊，一同七。 佢留言俾我哋，佢话咧，喂，我数学会考嗰阵时攞 A 嘅，不过呢一个小一嘅问题我都唔识答咁样啊。 数学题嚟嘅，其实严格嚟讲， 即系直线曲线，头先嗰个喺度咁样分啊吓， 系啊。 所以话咧，其实而家咁样点睇都好啦。其实所有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功课压力都真系非常之大，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小朋友都。I might never be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I might never be the one you take home to mother. And I might never be the one who brings you flowers. But I can't be the one tonight. When I first saw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 I could tell that you were curious. Oh yeah. Girl, I hope you're sur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Cause I'm not good at making promises. But if you like causing trouble up in hotel rooms, and if you like having secret little rendezvous, if you like to do the things you know that we shouldn't do, then baby I'm perfect. Baby I'm perfect for you. And if you lik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长常任秘书长蔡淑娴证实，为政府生产可重用口罩的生产商是报章报道所指的晶远国际集团，由在越南的生产线生产。蔡淑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解释当初不公开生产商名称是不想麻烦人地，昨晚征求对方同意，决定公开生产商身份。他说生产商在面对成本和运输的海鲜价承接项目，担心对方能否收回成本， 不明白为何外界会认为有利益输送。他说政府早在2月初已经决定委托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统筹生产重用口罩的工作，强调中心是以非牟利性质承接项目。他又说曾经尝试联络十多间生产或者代理公司作后备方案，但只有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得到相关认证，政府最终决定以直接采购的方式处理。政府将透过香港邮政向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预计每星期能够派递大约100万件再口罩的邮件。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主席卓信表示，今次是前所未有的挂号信件处理量，虽然局方已经调配人手和增聘有邮务经验的退休人员支援后勤工作，但亦会令前线邮差感到很大压力。卓信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指出，邮差要到人口密集的大型屋苑派发大量口罩，亦都出现难以运送的问题。每名邮差难以同时孭起大量的同心口罩派递，亦非所有屋苑能够容许邮差在指定地点暂时寄存挂号信件，担心在天气炎热之下会影响派发工作和速度，局方未有讲解如何处理。立法会继续审议财政预算案，处理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修正案，包括削减警队开支和问责官员薪酬等。工联会的郭伟强表示，如果没有警队就没有人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又指提出削减新任局长的薪酬并不公道，质疑如果民主派在立法会取得大部分的议席会令香港攬炒，如何保持本港经济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民主党的许智峰认为，如果民主派表现不济，区议会选举就不会大胜，又指政党争取议席等于夺权的讲法可笑。他又表示看不到攬炒有何问题，指出刚过去的五一周末黄店大排长龙，官商勾结的团体就不能受惠。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国会限制总统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案，特朗普形容是一份非常侮辱性的决议案，目的是分裂共和党。特朗普在声明中表示，由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误解，是他们企图通过分裂共和党赢得11月大选的部分策略，而投下赞成票的少数共和党人正中他们下怀。参议院预料将于当地星期四表决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但需要获得至少三分二的票数通过，预计成功机会不大。美军年初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之后，民主党提出决议案，要求限制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批准之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力，参众两院早前分别通过决议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8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4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4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0.5，跌3.1；海底捞34.6，跌5毫；中芯国际17.28，升3.8；中国平安78.5，跌4毫；美团点评108.9，升9毫；友邦保险69.55，升3毫；小米集团10.48，跌2仙；盈富基金24.2，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3，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0点，升41点。 港金现价报15,62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32美元，卖出1,69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咧，就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慢线系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Coco 李文， 我是 Jason 陈柏宇。Music makes my day。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p Awards。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网上投票经已结束，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了。 RTHK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p Awards。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show快活人》。 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 哎呀，冇错冇错，咁啊，而家气温好热啊，喂。 系啊，热辣辣啊，仲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下周初咧就有几阵骤雨，咁啊，大家都好好享受住呢个阳光啦，系咪？ 系啊， 但真系好热啊，真系好热啊，热到系 keep 住，即系咧你行出街嘅话咧，又戴住口罩。 系啊， 呢个夏天真系不一样。 嗰、那个鼻同埋嗰个叫做中间 人中 位咧，哇！嗰啲汗咧， 中间 系啊，中间位啦， 滴下滴下咁啊， 我真系出爆汗啊！真系， 即系自己又会介，即系又会惊人哋介意。即系譬如我都会咧，譬如我喺度等紧，譬如我落到地铁站，因为真心湿啦嘛， 系啊系啊， 搭紧扶手电梯就抹额头啦。OK， 喺度等紧，要行到去咧，因为少人啲啊，自己一个人喺度等紧上车嘅时候咧，就快快脆脆拉低个口罩，就印一印啲汗咁样。你入咗列车嘅话，惊俾人歧视啊嘛，系咪先？ OK 啦，其實而家我諗大家都即係雖然都仲要戴口罩啊，我諗又未去到話你拉低口罩咧，佢就即係當你怪物咁睇嘅應該。 我會噶， 你仲會噶？ 我會啊，即係我唔係啊，呢個難得大家保住咗3个月， 如果 一次意外足以致命嘅話，咁啊唔抵啊，係咪先？嗱，但係有啲嘢咧，唔好理佢抵唔抵。我睇到呢個標題之後咧，其實睇咗一直都冇時間，特別尤其是想同阿桂花田去分享一下嘅，因為有睇到個報道，佢就話七大令人讨厌的无品行为，讲紧边个品呢？排品个品。 哎呀，哎呀， 系咪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 系啦，你 冇嘢啊？ 哎呀，咩啊？ 哎呀，即系话我觉得好到题啊！ 到咩题啊？ 几个经常都打牌嘅朋友去分享牌品嘅问题。 哎呀，唔系啊，我哋咧可以一齐打麻雀，就代表我哋系同一致 嘅。咁咪就系咯？ 系啦，我哋都系，我哋自认都可以话， 即系你 我哋牌品好， 人品又好，样又靓，身又高咁系嘛？系啊， 即系就觉得我牌品就同你哋唔同啦。 唔系简单嚟讲，你根本你自己都唔中意打麻雀。 我中意打麻雀，你哋唔留我打啫嘛。 你真系。坚中意你中意喺打麻雀上面讲嘢咋？你唔等于中意打牌嘅，知唔知啊？你中意喺打紧牌嗰时讲嘢。我哋 打牌嘅乐趣啊！ 我哋 both 嘅，我哋又中意打牌，又中意喺打牌上面讲嘢。 我自己觉得咧， 系一样嘢。 嗱，佢就列出咗七样嘢令人讨厌。喂，咁话晒我哋即系香港人，呢、這个都系我哋嘅文化嚟噶嘛？系咪先？ 真系坚系要识嘅，我成日觉得， okay, 因为真系咧，搵埋三只脚去同你打牌，其实系一件难事嚟噶。 啱，又要你夹得到。大家玩得开心，赢输唔系嗱，我自己第一样一定系嘅，赢输唔系最紧要，最紧要开心，呢个系娱乐嚟噶嘛，系咪先？唔系讲紧你赌身家嘛，系咪先？最紧要开心， 唔紧要嘅，人哋输系真系唔紧要嘅。 嗱，所以七大令人讨厌冇品行为，第一样嘢就同赢输系有关噶啦吓。 你讲啊， 佢就咁样讲啦。第一样嘢咧就 系 最怕啲人乜嘢咧？ 系 唔服输。 唔 肯认账， 系啊， 系 啊，你好认同喎、啊，你讲两句啊咁样， 即系你都唔肯认账，意思系话 嗱，即系嗱，佢 即系打完牌输咗钱，佢唔俾钱咧，定系嗰铺牌输咗都有闹餐死嗰啲啊？ 好多样嘢，总之同赢输都有关。嗱，譬如有啲人咧就话自己一赢钱咧就即刻磅水，快啲俾钱咯。有啲就真系输唔起啊！喂。我输咁多，你唔系走啊？话点都继续喺度熬落去，你俾我追翻，即系之类嘅嘢。其实咧，即系对于赢输睇得好紧嘅，就令到嗰样嘢咧，反而可能会伤咗本身可能几个朋友或者屋企人联谊嘅感情嘅话咧，呢个咧佢就系佢冇分排名嘅，但系呢个就话第一个对于赢输太着紧嘅人咧。牌品就属于麻麻地啦咁样， 但我觉得我要补充嘅，因为咧，如果两个极端咧，其实都会影响你打牌嘅情绪嘅啦。你好输唔起，你会好影响打牌情绪啦。但系如果你完全唔介意胜负，去到一个地步咧，哦，你食我糊啊，哦，好嘢，冇所谓，我食你糊又冇所谓。咁咧，你打牌嗰啲朋友咧，你就会觉得，喂，咁其实你真系嚟。你系 hea 嘅啫， 可唔可以专心啲啊？咁样咪认真啲、专业啲。 因为譬如嗱，我觉得咧，唔系话要杀人放火咁解。但系譬如如果你譬如话阿田成日讲噶嘛，喂呀，你八番嚟惊我三番，咁佢讲两句咧，嗱，其实 OK， 因为代表咧佢紧张铺牌，佢又会介意咧亦嗰个胜负，即系佢未去到话咧，哦。是但啦，心 即系日日咁，系虽然 未去到 佛系 嘅， 佢又未去到咧，就系见到你八番惊三番之后咧，佢攞把刀嚟劈你啦。佢又未去到咧，就 系 话铺牌唔打啦，走人咧。 系 嗱，两个极端咧，其实就唔好嘅。中间我觉得呢啲咧，你有啲竞争，有啲刺激咧，大家就开心咧。你笑下我就话，有冇搞错啊？你咁样都惊啊？我铺牌系嘥晒啦。咁你大家就笑下开心下咧，同埋你认真啊嘛，你就会觉得话 OK， 哇下铺咧我要食翻你。咁大家咁样打起上嚟，我觉得先过瘾。 我都認同，我都認同。 你如果唔係好冇癮嘅，你見到喂，你又俾人説我唔説台都唔緊要咯。哇，咁冇咁大做咩？完全冇反應咁樣打嚟做咩？係咪？ 佢真係有啲要求嘅喎。 我解有啦， 講到有啲要求，所以你同佢打牌嗰陣時，佢最主要都係講嘢咯。 係啊，唔係所以我同我老婆啲 friend 咧，如果我蹬腳咧。输咗或者赢咗咧，我好多嗰啲废话讲噶，会令人哋 feel 到咧，就系我就系参与紧个游戏， 系 就令到 投入嘅系。 睇先，睇先，有时咧多咗系会，你明唔明啊？有时人哋抌紧心口嘛，哎呀，我呢铺牌好靓嘅，但系食唔出啊，你明唔明啊？ 梗系踩到脚啦， 梗唔系呢啲赛后检讨咧，系好有趣噶，我都觉得。 OK， 好第一个。 嗱，第二个咧就系、是、最忌啲乜嘢人咧，就系、是、小动作多多。嗱，佢又解说嘅咩为之小动作多多咧？即系甩每一只甩嗰只牌咧，哇甩就甩咗嚟咧，即系手指都嗰啲指纹都冇咗啊，嗰啲咁样咧，即系总之有阵时咧又会咧加咗一啲嘅说话出嚟嘅，即系嗰啲咧佢就会觉得咧，未必系最有。有礼貌啦咁样， 加咗啲说话，例如，譬如你当你想谂住你自摸就剪你嗰啲，算唔算系加咗啲说话？ 我觉得睇，我觉得睇下个 呢个几有趣啊！ 我觉得系睇下你点样去表达嘅，有啲咧系真系会忍唔住，真系会。 唔係就係講剪你中間加個字噶嘛。咁跟住可能佢講嘅語氣，你係即係講笑，其實都係認真嘅。你都係認真，我都想，我都唔想你自摸㗎。但如果係真係自摸嘅話，你唔會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嗰啲咁樣噶嘛。 有啊有啊，我其實咧好係好微妙嘅，甚至乎你可以話咧係好窄界嘅。究竟屬於係調劑氣氛？搞下事， 定 系咧俾人哋觉得喂你有冇再麻烦啊？好嚣张，因为嗰阵时候我有个 friend 佢打牌咧，佢系属于咧一去到即系佢譬如叫胡啦，或者咧佢势头好嘅时候咧，佢真系松毛松翼噶，佢可以松毛松翼咧，同埋咧佢真系会粗俗啲讲咧，佢串人噶。但系咧有阵时佢就拿捏唔到嗰个位咧、 哎， 可能人哋摸牌佢就话：，唉、哎，你咁慢噶，唔使望啦，系噶啦，攞嚟啦，输晒啦，你咧，即系呢啲说话咧。听者如果冇心咧，仲好啲。但系如果你遇着嗰个咧，又输到咧底裤都甩埋嗰个咧，佢仲系喺度咁样咧摸牌嘅时候，又讲好多废话啦。佢又喺度剪你个嘴嗰啲咧，有几次咧，即系直情系闹交噶。 吓系啊， 系啊，喂，你唔好再嘈啦！你摸牌，你摸牌啦！你讲咁多嘢做咩？ 咁你谂下啦，佢咁 过家， 佢自己做咗风骚快活人，因为佢可能拉住人哋好多铺啊，食紧好多壶啊嘛。但另外嗰个咧，即系，喂，我牌已经够核突噶啦，摸只只都唔入张噶啦。你仲成喺度讲呢啲好似讲笑嘅说话，但人哋听嗰个咧，可能就有另外嘅谂法咯。 系嘅，会嘅，会嘅。所以呢个一线之差嘅啫，因为咧你冇得讲咧，就系话系咪每一只牌都唔讲嘢咧，就一定冇事咧？系、咪每一只牌都加啲嘢嗰啲？有边有一定会激嬲人咧？又未必嘅。 系嗱，另外一个你头先噏咗少少嘅，佢就有一样嘢咧，又会令到人哋好却步嘅，就 系、 是、太过迷信风水啊！有啲人咧又会话，即系嗰啲说话咧，诶、哎，除咗条底裤先，喂，你今日个底裤着。咩色啊？又或者你揀嗰个位嘅时候咧，嗱对住嗰个角落头长角嗰啲啊吓，嗰啲位我唔坐噶，我背住又点样啊？嗰啲咧， 我有 个 有 啊，你有 我啲 friend 有，我啲 friend 有好多都系咁样噶。打到咁上下咧，唔肯轉位噶。 哦， 即係就算打咗風位出嚟咧，佢如果大家問轉唔轉位咧，有啲話唔轉。 我贏緊咪死都唔轉嗰啲咁樣。 係啊，真係會嘅。咁但係真係有人嗌嘅喎。有人另外嗰個咧，因為輸到梅冧隊咧，佢就話做咩唔轉啊？梗系要转啦、啊，跟住真系会嘈交。 有啲小动作，甚至会有嗰啲咧，喐下张台 啊， 当好似喐咗个位啊，嗰啲我有见过噶，都有。跟住无端端，我试过有一次嗰阵时咧，无端端佢输紧钱。佢攞啲嘢晾腳啊，即係嗰啲以前即係就係嗰啲麻雀箱嗰啲咧，攞晾只腳先，即係唔知點解，即係佢自己想轉個陣嗰啲咧，即係我喺隔離度睇到嗰陣時，哇，想 點 啊？咁 見到有人夾頭髮咯。 即系转个发型啊？ 唔系，因为男仔咧前面嗰啲嬲忧咧，因为大家街坊打牌咧，你未必 gel 头啊嘛，街坊咧行过楼下打啊嘛，佢真系输到咁上下咧，佢无端端 印头发啊佢、哎， 去厕所，跟住去厕所啦，跟住我 其实佢除咗底裤噶啦，系嘛？ 系啦，底裤我哋 check 唔到啦，出到嚟嘅时候咧，佢无端攞个夹住咗头发咧，夹起咗，跟住做乜嘅？即系除一除你咯，遮住晒， 系啊， 会讲呢句。 唔系呢啲破分咧，其实冇乜大碍嘅， 都认真噶。 系 嗱，我试过遇过一个咧，就几次大家出嚟答翻，你又系着同一件衫嘅咁样，系啊，嗰次我赢啊嘛，咁样咁啊，你就着住嗰件衫咁样，因为我自己冇咁样嘅概念， 系啊， 做咩真系咁穷啊？次次都着同一件衫， 系 赢啊，上一次咁样， 会噶会噶， 即系都发现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同喺度留意啊，啊，点解咧你系咁揿住个电话，你都赢钱？钱啦，咁于是乎咧，佢又学习翻人哋。 你爆料啊！你， 哎，有边个啊？ 讲埋出嚟先，讲埋讲个事先。 佢又学下人哋咧，即系揿断电话都赢钱，佢试下自己唔专心。 嗰个系前辈嚟噶， 唔系啊，但系呢个去玩嘅啫，佢都系系呢啲讲笑嘅啫。嗱，仲有另外一个咧，呢个我忌噶，我唔中意同呢啲人打牌噶。简单嚟讲四个字，敷衍了事，唔系即系有阵时即系。我都认真，我都专心，同埋系呢几个人大家嗰个交流嚟噶嘛。可能有阵时就又要去话，又玩电话，又去厕所，又睇电视啊，又做呢，又做路啊。总之佢唔系专心喺个一四四入边度。 我 系 好 记嘅， 中即系麻麻地中意一路打牌一路揿电话嗰啲嘅。 系咪啊？系咪啊？ 因为真系咁都要洗牌。 要尊重个赛事啊嘛，系咪？ 我都觉得系。 开咗牌我话知你啦，但系你又唔好阻住个进度啊。 系 又唔好话人哋打完之后你打咩？即系因为你顾住电话。 玩又冇望下打咩咧？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打翻嘅时候专注啲。 好啦好啦好啦，我好大生意噶嘛，有阵时好似俾说话我听咁样噶，真系系啊，我话晒上市噶嘛，系咪先？好，讲到最后一样啦。其实真系同脾气有关啦，即系嗰阵时佢话，如果你个脾气太差，好容易就会嬲嘅话咧，或者你咧发脾气嗰阵时，甚至嗰啲粗口咧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嗰啲咁样嘅话咧，佢会有阵时咧，即系会令到你可能连唔单止冇脚打牌，连朋友都难做啊！即系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会唔知有刺，可能有骨，你即系会吉到人噶嘛咁样。 系啊， 就话呢一个咧，都属于咧呢个叫做七大令人讨厌冇麻雀品嘅行。 可唔可以加得过啊？ 喂， 我又觉得咧，譬如有啲规矩咧，就宽己严人咯。 哦，即系譬如可能自己打咗诶碰又唔碰咧就 OK 嘅。 系， 但系人哋嗰度就喂， 打咗又碰啦，系啦，即系嗰啲咁 样。呢啲唔得啊！呢啲嬲啊！呢啲真系， 系啊，我觉得都系要真系唔得嘅。 唔系我如果系呢啲，我会闹噶。我直情会讲咩？头先阿田又唔得，你而家得咁咩意思啊？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要讲好添噶。同埋咧，我觉得咧，我嘅存在咧，已经系对我朋友咧一个耐性嘅挑战嚟嘅。因为我到而家 明我哋两个几吃力啦，系嘛？ 明白啊！你当你啲朋友去你屋企打牌嘅时候，而家 Windy 要行开臭仔要你落场嘅时候，佢系几唔沮丧啊？ 佢哋一半系欢乐嘅，因为佢哋觉得赢钱机会大咗啦。但另一半就苦恼嘅，因为每一次都系话摸呢边啊，摸呢边啊。 呢啲即系令我会好火 嘅，系啊， 我好专业 嘅。台湾牌咧， 你可唔可以专业啲啊？咁样 台湾牌你补牌嘅时候，唔知咩由里边嗰只补起， 永远都系噶。你摸牌又好，你补花又好，咩都由里面嗰只攞起嘅，有几难。 如果你廣東牌唔知出邊補 廣東牌係上面下面啊，邊有出面 下邊啊嘛，即係你易啲噶嘛。 咁你唔會無端端叫走上面嗰只字下面嗰只嘛，大佬 牌就冇難度啊嘛。台灣牌咧，我補過幾次咧，佢話。出面啊，里面啊， 系啊， 所以你而家明白点解我哋每次嘅、 啊、我哋两个脾气又唔系好，嗱我哋牌品好嘅系脾气唔好啫。 你知唔知我啲 friend 同我打牌咧，佢会攞支纸笔咧画嗰个方向出嚟， 咩啊？ 点啊？ 补牌同埋打牌嘅顺序咯。 哇！你更加明点解我哋唔同你打牌啦，系嘛？ 顺时针摸牌定逆时针打牌？ 去过啦， 我都系咁话，真系去过。你终于明白啦，系嘛？点解冇你份啊？ 唱啊， 系啊！ 呢首歌叫做《没有你》，没有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好彩我有你啊，桂花田，我唔要曾志豪啊！ 系咪讲我啊？ 系啊，瞄佢支咪啦！ 夜冷清，人清醒，寂寞不成。被邀请，总是无声无息，控制了全局。梦已经飞不去，被思念紧绑的心，像干裂土地，渴望一场倾盆大雨。只想找到你，只想抱紧你，不再有言语忘记了呼吸。如果爱你是一种哲理，我真的愿意。我只想找到你，只想抱紧你，谁也看不清是谁的泪滴。在每个夜里纠缠的起初的就痛的到天明，天空却依然下雨。 被思念紧绷的心，像干裂土地，渴望一场倾盆大雨，只想找到你，只想忘记你，不再有言语忘记了呼吸。如果爱你是一种沉溺，我真的愿意。我只想找到你，只想抱紧你，谁也看不清是谁的泪滴，在每个夜里纠缠的，记住的，住痛的到天明，天空却依然下雨。 虽然咧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应该是阿田咧想同我讲嘅说话。冇我同佢打牌嘅话咧，即系赢咗世界又如何？留得李克勤，你而家拣咗嘅呢一首歌，只想找到你， 亦 都 系 sorry， 系找到我呢一只脚啊！系 你人生得到一个成就系咪？ 所以咧，我亦好明白咧，阿祖咧都系咧一个好脚嚟嘅，因为咧佢系经常咧系御用，即系喂。即系佢好多唔同嘅局啊， 逢 call 就必到。 唔系啊，即系好多个唔同 party 啊。 我拣噶，我唔系周围同人哋打麻雀噶。 真系呀， 系啊，系啊，你阿典，你系我认识里面咧，即系一齐打麻雀咧最短时间嗰班朋友嚟噶啦。其他嗰啲咧系由读书开始打起啊，跟住中间就冇停过。其实得两 group 噶咋， 真 系 两 group 嘅。因为打麻雀咧，因为少不免真系涉及金钱咧。 系， 其实你唔容易无端同陌生人，喂，一系就惊你困佢，一系就惊你牵佢，一系就惊。 同埋嗰样嘢咧，会真系变咗嗰样嘢，个赢输会你自然会睇得好大嘅。我同你倾偈又未必有开心，系咪？咁咪想赢咯，系咪？但我就觉得最紧要系开心。 喂，咁但系 嗰啲朋友真系乱意嘅啫。 我咁快可以即系做到你一只脚咧，其实真系好犀利。 我哋攞个最佳友谊奖， 真系 互相继续吹捧对方。 打过牌未？ 打过咯，你 所以先 几好啊，系嘛？ 唔系咁啊，耐唔先玩下，我觉得冇所谓嘅。 两圈好啦， 技术含量低啲之外，我都冇乜嘢。O K 系、okay. 再讲啦，再讲 啦。哎呀，再嘢，再嘢。哦，嗱，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咁咧世界各地都有呢啲问题嘅出现噶啦。咁你估啊？啊，即系譬如咧，都仲有啲老人家咧喺老人院噶嘛，系、咪？咁啊，即系因为疫情关系咧，就佢哋真系唔可以去到老人院探望啦啲仔女。 我嗰日咧见到我自己屋企楼下咧，我唔系住老人院啦 ，OK、但我估计咧，佢哋做紧一样嘢咧，系因为我住嗰度都多长者住噶嘛。我落到楼下嘅时候咧，见到有一啲似爸爸同埋仔嗰啲仔咧，就可能五六岁咁样咧，猛咁指住栋楼咧，跟住我望上去，做乜指住我栋楼咁样咧？原来喺个露台度咧，就有一啲嘅长者咧，就喺向下面条街度挥手、 打招呼。 我谂佢哋系咁样隔住，而大家见面，等啲长者又可以见下啲孙咁样。 哦， 我都觉得好美丽、啊， 好、美丽嘅画面。即系你楼但系你嗰度都成好多楼噶、 哦。系啊，咁、都见到揸住电话嘅， 揸住电话 讲嘢，但系咧个样就可以见到系同阿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挥手。 你呢单新你呢个见闻同我呢单新闻咧有得差唔多嗰、那个。个情况 哦系啊， 咁咧即系话说咧喺呢个加拿大多伦多啦，咁有一间护老院啦，咁有一个咧就好老嘅伯伯啊，即系九啊几岁噶啦，咁、但系咧即系问题系佢就喺个护老院里面住啦，咁、但系我又即系佢又冇乜点样讲到点解系OK， 因为佢哋可能都有一啲譬如限聚令嘅情况， 一定嘅、 啊， 但系问题系好似你话斋，其实咁可以视像咧，而家都好多以视像噶嘛，但系。佢真系想想唔系啊，咁可以有医护人员或者护理人员帮佢噶嘛？但系问题系佢哋嗰啲仔女或者嗰个爸爸都真心真系想见真人啊！ 系 啦，咁但系问题又唔可以去到嗰度喎。 咁点咧？ 头先你就系讲紧你见到有啲啲仔女啊喺楼下嗌晒喺楼上，揸住电话，系啊爷爷公公婆婆咁样，大家都真系见到咩啊？ 都见到啊，系 喺度大叫嗰、个女同埋个妈妈。佢 call 咗架吊机车，好似消防员咁样，担咗个云梯上去佢嗰个阿伯伯住嗰间房嘅窗口嗰度，同、佢去打招呼啊！ 嗱，又冇犯规，又可以令到老人家开心， 真系兜口兜面见到啊！ 最紧要系咩啊？你坐过吊机车未啊？我啊未啊，我都想坐一次啊！ 犀利啊，犀利，有爱啊！ 美国单日新增超过20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积超过122万人感染， 超过73000人死亡，是全球最多。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今日授权批出使用，批准使用瑞德西韦作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又会配合各地区探讨并且制定解除紧急状态的标准，期望月中之前完成，到时将对外公布。安倍表示，解除紧急状态的标准应该考虑医疗压力和新增感染人数的走势等，又说会在今个月内研究对策支援经济上受疫情影响的学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9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4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4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阿里巴巴190.3，跌3.3；海底捞34.9，跌2毫；中芯国际17.3，升4毫；中国平安78.5，跌4毫；美团点评108.4，升4毫；友邦保险69.55，升3毫；盈富基金24.15，跌2毫；小米集团10.48，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2，瑞士法郎7.954，澳元4.975，加元5.485，新西兰元4.667，欧元8.3724。每百元兑港元7.3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65。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3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562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48美元，卖出16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学园东街咧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就系红磡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学园东街咧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长少少。而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其他路面情况，九龙龙翔到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协和街咧，落翻去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告士打道波斯富街行人桥面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我妈妈呢排对我的照顾呢，就是将她所有的重任交晒给我，等我去煮饭啦、洗碗啦、家头细务全部都是我做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训练来的。嗱，我不是投诉啊，只不过疫情期间人人都攰的啦，你妈咪都攰的，但是你照顾她，不是她照顾你的啦。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透每个细节、每项安排， 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优团前的总结。 若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 K 宣布休团，而总结之作咧就系将彼此嘅友情同埋不舍代入人生嘅红白意事，亦都带出我哋城市人而家系忙到每当大事发生先至可以抽时间相见。作曲 R&K 蓝月帮高佬王，填词蓝月帮，编曲监制蓝月帮高佬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Robin and Candy 红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黄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啦，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2点10分啊，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 系啊，虽然佢今日 home office 啦、不过咧佢啊交低咗，系啦，豪语录我哋照样而家可以听到噶。 豪语录， 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月亮如水，天空发光，心善良。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德国教育嘅神话呢？系啊，对好多家长嚟讲咧，德国教育咧唔止神话，直情系仙境传说啊！譬如话7岁之前都唔使学写字啦，可以喺户外森林里边上堂啦。最紧要系话咩啊？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可以捞埋一齐嚟学习，哇！简直系人间嘅天堂。不过亦都似系疯狂嘅实验，所以其实好多香港家长咧都系会远观，听下实验究竟做成点，自己睇住先啦。最近睇一本书咧，佢就系介绍德国呢一个教育嘅神奇地方。我睇完之后，我想话，原来我都有做德国人嘅潜质嘅，因为当中嘅一啲教学方法咧，其实我一路都有谂过，不过我从来唔知道系可以实现到嘅。譬如最简单啦，就系、是、究竟点样拣学校？嗱，我 B 咧就下年 K 3，我都话啦，真系好彩咋！如果咧佢今年已经系 K 3嘅话咧，撞正呢一个咧即系疫情艰难嘅时期，点算好呢？入小学有好多嗰啲准备功夫要做噶嘛，但系我而家已经要为佢再下一年入小学咧准备定资料啦。是啊，听讲真係可能不能免俗呢，你都要上网研究下有啲咩面试嘅题目。但我係一路都係反对面试嘅，实不相瞒，我由未做呢个爸爸一路开始已经係反对面试。而我个理念係点解嘅呢？喂，孔夫子话㗎嘛，有教无类喎。如果你面试即係有淘汰有筛选啦，咁但係孔夫子话有教无类，咁请问啦，即係如果我小朋友佢程度唔好嘅，咁唔通佢就唔使学校栽培啦咩？即係啲人话唔係㗎，唔係㗎，面试係跟程度分类㗎。好啦，咁我唔明啦， 即系如果我小朋友唔识数一到十咧，请你唔好嚟我呢间学校啦。喂，咁但系如果我小朋友已经咩数字都识嘅，咁我就更加唔需要嚟你间学校度重复上堂啦。点解佢唔识嘅，你唔教佢咧？所以当时我嘅谂法咧就系、是，喂。不如就近入学啦，譬如你是住黄大仙区嘅，咁你唔使分类，唔使面试，凡系黄大仙区嘅街坊就入读黄大仙区嘅学校，得唔得呢？嗱，喺未睇呢一个德国教育呢本书之前呢，我呢个当然就系属于坚尼地嘅父母啦，亦都系属于不切实际嘅谂法啦。不过我都话啦，喺香港不切实际，原来德国已经系行紧咁样嘅措施噶啦。书里面介绍咧，佢话原来德国系冇名校嘅，幼稚园同埋小学咧都系冇入学面试嘅。我再重复一次，喺德国幼稚园同埋小学系冇入学面试噶。咁你话点升读小学啊？哼，四个字啊，区域划分。同一区嘅适龄小朋友咧，就会入读嗰一区嘅小学噶啦吓，即系话你真系住黄大仙区，你就全部会摆晒落黄大仙区嘅小学。而由于小学咧系唔用成绩嚟划分嘅，系唔会出现我哋呢间学校咧净系收取咧识得背莎士比亚英文剧本嘅名校嘅学生嘅啫。拜拜。咁当然咧，佢成个制度都唔同嘅。德国嘅小学咧，头四年咧系传授基本知识，去到五年班咧，先至会根据唔同嘅学习能力咧嚟分流嘅。即系话佢唔会太早分化，但系如果你真系天才嘅话咧，你唔使惊，你唔会俾佢埋没噶。不过当然我要再提醒你啦，嗰度系德国。而佢里面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好大嘅启示呢，我觉得就算你话喂我細路大咗㗎喇唔使小学面试㗎喇，不过你有冇同佢屋企定規矩呢？唔知各位家长呢，你有冇试过就係当你定完規矩而个僆仔唔遵守嘅时候呢，你往往係会点呢？咁梗係罚佢呢，仲使讲嘅，喂我 set 咗个規矩出嚟你唔遵守喎。我都有试过。但係呢本书呢佢有问一个问题嘅，喂，其实咧你定规矩嘅时候，你有冇问过个小朋友噶？会唔会系你单方面定咗规矩，佢冇话过要遵守嘅、哦？咁然后如果佢唔听话，你就话佢违反规矩，啱唔啱先？嗱，作者举咗个例子嘅，佢话等于有人俾咗份合同你签，佢要你签名，但系呢份合同嘅内容咧，从来都冇俾你睇过，更加唔好话问你意见。但系如果你违反合约嘅话咧，就要罚你啦。你公唔公平呢 ？OK OK， 冷静啲，冷静啲。我知道好多听众啊、家长咧，听到呢度咧就会反驳噶啦。系咪咩都要问个细路先得啊？系咪连做功课都要问过佢啊？系咪佢话唔交功课，我都要尊重佢嘅意见啊 ？No No No， 呢个系另一个极端嚟嘅。嗱，我愿意贡献我一个失败嘅例子嚟话俾你听。真人真事，有一次老婆整一啲甜品出嚟，哇，两个靓仔几咁开心啊！一路食饭一路大叫。咁我由于真系忍唔到佢咁嘈啊嘛，咁我就同佢讲啦，嗱嗱嗱，我定规矩啊！边个如果食紧饭仲喺度叫咧，就冇甜品食。结果我个僆仔完全控制唔到，佢继续喺度尖叫，然后我就马上宣判你冇得食。哦，结果个僆仔咧嗌得仲癫啲，佢不停问点解冇得食。咁我当时就梗系好大声话翻佢啦。喂，爸爸头先定咗规矩，我讲咗边个大嗌就边个冇得食甜品，你大嗌你咪冇得食咯。我啱唔啱咧？嗱，未睇呢本书之前咧，我系完全好有信心，觉得我系啱噶。喂，规矩我定咗噶咯，你唔遵守啊嘛。但系睇完呢本书之后，我再谂一谂，系系唔公平噶。因为点解大叫就冇甜品食咧？点解唔可以系其他条件咧？譬如话我食得污糟就冇甜品食，我食得最慢嗰个冇甜品食，又点解唔可以？如果我食快啲嘅就有两个甜品食咧？最紧要系咩咧？个僆仔系嚟到餐台面前。佢先至听到我临时宣布呢一个规矩，喂，佢真系冇任何心理准备嘅，即系话佢望住个甜品喺好兴奋嘅时候，你突然间 set 个规矩就系话，嗱，如果你太兴奋大叫咧就冇得食，咁啊真系冇得遵守嘅。 我睇完之后呢，我真係有警惕自己呢，喂，係要定規矩，但係都要合理㗎，都要有个合理期望俾人哋去遵守。即係你唔一定每一次要进行一个家庭会议嘅，但係我諗呢，你都要体谅，就係佢点解遵守唔到呢个規矩，係佢故意曳呀，係佢漠视你嘅权威呀，定係你真係定得有啲唔合理，或者太过匆忙呢。所以其实去到尾呢，就係究竟你点样对待嗰个小朋友，如果你当佢真係一个个人，係有个人感受嘅话呢，你就会尊重佢多啲。如果你当咗佢只不过係一个僆仔囉，咁你就会咩都要考佢，咩都要罚佢。所以我再提一次，嗰度係德国，但係我哋喺香港一样可以做一做我哋尊重佢嘅呢啲行为。阿 B 啊，咁而家我要再同你定規矩喇喎。听完隻歌之后，边个再曳嘅，边个冇甜品食。 前方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顺风，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你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听见你头先啊，曾志豪嗰个豪语录咧。有时都真係唔係可以同啲細路可以傾得咁埋㗎，尤其你咁細呀。OK， 但喺大人嗰世界裏面，我覺得都係啱嘅，啱數嘅。好啦，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17%，聽緊呢個風騷快活呀。 係呀，我睇咗兩單新聞呢，分別地呢都係同車尾箱有關嘅。 OK， 你哋如果一諗起車尾箱嚟，不如我講第一單先，呢個香港度發生嘅一個的士嘅車尾箱，你见过摆到最多嘢，耐唔知我哋未见到嗰条好弹性嗰条橡筋未咁样勒住咁样嘅。 我见过四个行李夹， 但系佢都仲生得到噶嘛？ 生唔到， 佢点都要扮生嘅。佢生大咧，佢会嗰条橡筋咧拉出嚟嘅。如果你 get 唔到个形状咧，其实你望下佢花田食饱饭个样就得噶啦。佢个肚就系咁样咧，突然间肥咗出嚟咯。 难道佢食饱饭之前又唔系咁嘅咩？ 哦，争好远， 争好远， 冚到同冚唔到分别咯。 胀起同冇胀到 系。系啦系啦，好劲噶佢哋嗰个尾箱。 系啦，但今次呢一个劲咧，我自問即係做咗咁多年香港人，的士司機大佬，佢嗰個可以將個車尾箱變到好似有彈性咁樣咧，我都未見過彈到咁大。 即係佢係光冚曬，佢淨係即係佢淨嗱，我哋計角度啊，嗱，冚曬叫九十度啦，係咪啊？咁譬如整咗行李夾咧，就變咗45度，係咪？即係打斜嗰個咧。 你何苦又挑戰自己？ 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咁我哋點知咧？ 即係得 70度角添，乜嘢啊？ 十度啊，係咪？ 咩十度啊？你唔好用呢一個啦，放棄啦你。 係咯，你做咩要咁做咧？ 因為我可以同你講，同個角度已經唔係最重要啦。總之佢合唔埋個車尾箱。但系仲有啲嘢系揈咗出嚟嘅， 揈咗出嚟嘅。 你估下摆咗啲乜嘢喺个车尾箱度啊？ 揈咗 单边揈出嚟， 单边 系啦，冚唔到盖之余，仲要即系咪有两边嘅？ 左右边 系啦，其中一边系劈咗一大劈嘢出嚟嘅，所以令到其实如果你架车喺隔篱条线下， 你有啲咩油啊、油漆啊咩嗰啲嘢，劈嗰啲液体出嚟？ 佢应该唔系，佢应该系长得滞，所以夹咗条尾出嚟。 啱， 好似冇事咁。摆得个龙头，唔系狮头，摆条狮尾咧就喺后边揈咗出街咁样意思。 吹气公仔， 吹气公仔唔啱。 吹气公，哦 ，OK。 但你向住一啲好长 啊，连车 俾啲掌声呢位配人，角度嗰方面咧，佢唔系好叻，但系错咗，冇错， 佢飞咗个枕头出嚟， 唔系啊，佢错咗，佢根本夹唔到落去，但系佢照摆喺个车度啊。 我俾咗呢一张相，我两位嘅拍档睇下先啦吓。讲俾你谂下， 阿田哥有个毛病啦， 唔系啊， 住咁远我乜都睇唔到嘅。 咁我俾阿田睇咯， 俾我睇啊， 系啊，你收收先，收先，熄个咪，今日佢唔系坐飞龙啊， 收我先咯。 总之咧，你就谂啦，嗱，我可以形容啊，听众都要知嘅。一张双人床，你当系 queen size 又好 ，king size 都好啦，起码都有四五尺咁阔啦，系咪先？ 系啊， 仲有一个双人床嘅话咧，你打直嘅话，你起码有六尺啊，六尺半咁样先至俾人瞓噶嘛，系咪？ 所以佢直又唔得，横都唔得，因为成块面包咁样嘛，压得凳仍喺度。 其实我喺度即系大家网民咧睇到呢一张喺网上面咧转载咗嘅相嘅时候，我睇就 三尺床嗰啲系咪啊？ 你就算你当三尺床咯，佢打直都系六尺噶啦，系咪先？呢个都。唔会走得甩噶啦，咁样跟住揈咗一半过去，就令到有好多网民咧就睇住张相嘅时候都会话：，哇，系，其实有好多个地方都觉得好危险噶啦，例如 佢打横摆添， 系啊，佢打横摆咯，唔掂当， 系啊，佢就话啦，例如有个就系攞个净系攞个橡筋绳固定住嗰个车尾，如果第一样嘢大家利是，唔好意思，但一弹开。你将床褥跌落个马路度，系咪对后面嗰啲车好危险咧？呢个第一个有讨论嘅。第二样嘢咧就会话：，哇！你飞咗咁多出嚟，隔篱嗰条线嗰啲司机，其实唔会预咗你劈咁多嘢出嚟噶嘛？喺个车尾箱度系咪？ 我见到系夜晚嘅，不过唔知系咪深宵啲时间咧？ 深宵隔篱条线都可能有，即系深宵仲危险添，其实系咪？ 少少系咪？即系如果佢喺度行埋线嘅话，咁就隔篱冇车啦嘛，咁样咯。 所以就 我唔知佢系点谂， 更加惊啦。 但 系问 题个司机大佬真系的士嚟噶嘛？ 系的士嚟噶，睇得好清楚。 肯车佢， 佢咁都肯坐，可能生意难捞啊？ 可能自己车啊？ 唔系会唔会即系自己藏到个？我喺度谂，自己車係啦，所以就自己車，因為有一啲大朋友都會話，其實而家咧 call for van 咧都幾方便啦，係咪？ 係咯， 咁又可以完整地將張床褥入到去，路面又安全，張床褥又安全。 所以我哋嘅推斷，我哋今日推你睇下，應該係佢自己租嗰架車嘅。 但係你有冇見過佢跟住另外一個再勁啲嘅車尾箱？ 嚟講嚟聽下，我見到 你見到啦， 係 雙門雪櫃。 双门雪柜摆喺嗰个， 系啊，其实我想调翻转问咧，车尾箱有咩唔装得噶？ 咁有冇副棺木喺度？ 错， 即系大家嚟试啫， 系啊， 大家 即系死咗都俾人喐你去啊！真系咁样，真系 双门雪柜系得， 双 门雪柜好大。你讲上下格嗰双门定系 上下格两？ 哦，上下格嗰啲 ，OK， 单门又好，你 唔系啊？即系有冰箱有。一个正常雪柜 size 嘅雪柜咯，咪为之双门雪柜咯。 因为有啲双门系好似打开衣柜咁嗰啲， 咁嗰啲咪仲阔，比一样咁高。 我以为咁好啲 啦， 但系嗰一张咧，我见到咧，佢就系尝试摆入车尾箱，我未见到架车行驶嘅。 但都简直系匪夷所思啦！我哋试下，我哋会开道门俾你尝试塞落去啦。 啱啊 ！Try 我试水 啊！佢已经系好似动画筹款嘅咯。 Try 我个车尾箱， 睇你绑唔绑到入去。 虽然佢嘅车尾箱其实咧认真嘅，佢哋咧都通常净系摆桶水同埋一啲清洁用品就冇嘢嘅吉车嚟，即系吉嘅。但系都点都谂唔到可以咁样摄啩。 譬如你讲个床褥咧，嗱我认真谂，我哋唔好当佢系因为载客取酬定系自己床褥先算啦。假设佢焗住真系要运呢张床褥走嘅话。咁你话其实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塞喺车厢里边安全啲咧？ 入即系将佢 卷埋，你想讲？ 唔系卷唔到噶啦，一定夹硬屈佢咯，即系屈佢。 咁未啊？唔得，卷唔到，唔得，你夹硬屈佢都唔得噶，床褥咁厚咁硬。 因为最惨咧就系佢嗰个私家车款啊。佢唔係普通嗰啲揭背式嗰隻呢，如果唔係我諗緊呢，有冇可能呢成個床褥呢打直，即係呢除咗司機位唔好頂到之外呢， 即係後面座位可以瞓低嗰啲。 係啦，如果佢瞓得低，就算佢瞓唔低，如果佢有少罅位呢，佢可唔可以咁樣打直攝呢？佢就算嗱，佢就算咁樣突少少尾出嚟呢，佢都好過打橫突尾喎。如果佢有大部分喺个车身里边，就夹少少尾咧。 只不过你架车就长咗啲啫，咁样。 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用最差嘅方法嘅话，都好过打横啊。 系啊，但系呢一个大家睇到危险啊。另外一个喺内地咧，都系同架车尾箱有关嘅，喺呢个安徽嗰度，佢嗱。 最惨嘅就係以为令到人哋装咗额外嘅人喺个车尾箱入面度，因为有一个真係聪明仔呀，只可以咁样讲。 咩事呀、 啊、佢呢就揸緊车嘅时候就见到前面嗰个聪明司机，点解嗰个车尾箱嗰度喺个车尾箱嗰个位置突咗几隻手指出嚟嘅咁样。跟住就即刻好驚喇，就喺度諗係咪有人收埋咗一个人呀、尸体呀，定係咩喺个车尾箱度呢咁样。最后尾咧就报咗警啦， 假嘅系咪啊？ 公仔咯， 系啊， 唔系公仔啊，佢无聊到佢贴咗啲贴纸喺度，一啲手指嘅贴纸黐咗喺嗰度嘅话咧，搞到咧就报晒警咁样。之后咧嗰位嘅司机咧，仲要咧啊为咗今次嘅行为咧，要去道歉，因为觉得好后悔，以后都唔会再犯啦咁样添啊。 但系我觉得如果咁样考嘅话咧，车尾箱如果装一样嘢咧，应该你就会觉得好惊讶， 嗯， 赢过晒头先噶啦， 装弹弓。 如果你系车尾箱， 系张假狗， 你装 唔系假嘅， 合理喎。如果你系车尾箱装一条安全带，你惊唔惊？ 我谂起装身 baby， 咁啊真系惊，惊 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常任秘书长蔡淑娴证实，为政府生产可重用口罩的生产商是报章报道所指的晶圆国际集团，由在越南的生产线生产。蔡淑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解釋，當初不公開生產商名稱是不想麻煩人哋。昨晚徵求對方同意，決定公開生產商身份。他說生產商肯面對成本和運輸的海鮮價承接項目，擔心對方能否收回成本，不明白為何外界會認為有利益輸送。他說政府早在二月初已決定委託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统筹生产重用口罩的工作，强调中心是以非牟利性质承接项目。他又说曾经尝试联络十多间生产或者代理公司作后备方案，但只有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得到相关认证，政府最终决定以直接采购的方式处理。立法会继续审议财政预算案，处理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修正案，包括削减警队开支和问责官员薪酬等。工联会的郭慧强表示，如果没有警队就没有人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又指提出削减新任局长的薪酬并不公道，质疑如果民主派在立法会取得大部分的议席，会令香港揽炒，如何保持本港经济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民主党的许智峰认为，如果民主派表现不济，区议会选举就不会大胜，又指政党争取议席等于夺权的讲法可笑。他又表示看不到揽炒有何问题，指出刚过去的五一周末黄店大排长龙，官商勾结的团体就不能受惠。澳门警方破获第一宗因出售政府补贴的电子消费卡逃利案件，一名36岁无业男子在中区新马路准备交易时被捕。澳门警方表示，昨日收到举报，有人在社交聊天群组以半价出售政府补贴的3000元消费卡，调查之后锁定疑犯。经济局人员调查和核实资料之后，今日早上以涉嫌诈骗罪将被捕男子移送检察院。当局重申，消费卡不可以套现或者出售。澳门政府发放给市民的第一期3000元电子消费卡，由今个月1号开始使用，已经促成了237万多宗交易，涉及近3亿澳门元注入市场。美国著名歌手麦当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等名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各国在解除封锁措施之后要彻底变革，终止无限制的消费主义，才能够拯救地球，而不是恢复常态。荷里活影星罗伯·迪尼路和甄方达等共200人签署公开信，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一场灾难， 但亦都让人类有机会检视乜嘢系必要嘅。警告全球生态体系崩溃，将造成难以估计嘅后果。法国政府因应疫情禁止大型集会，令现年61岁嘅麦当娜上个月被迫取消喺巴黎嘅最后两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佢上星期喺社交网站话，自己在演唱会期间受到感染，但已经康复，并且验出带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他日前又发文说，自己和多国领袖有份为研发疫苗筹得超过80亿美元，他本人捐出110万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5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4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4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90.4跌3.2，海底捞34.85跌2.5，中芯国际17.32升4.2，中国平安78.55跌3.5，美团点评108.2升2毫。友邦保险69.55升3毫，盈富基金24.15跌2毫。美元期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4，瑞士法郎0.976，加元1.413，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0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5,62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1.4美元，卖出1,69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我们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 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9点， 约定你，到时见。 香港电台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演出者参与一场在大气电波播放的音乐会，希望以悦耳而照亮生命的音乐为大家带来欢乐，为抗疫生活添一分姿彩。我们在乎你音乐会将会在未来星期六5月9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有咩歌可以唱到个人防护装备噶？ 喂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各位工友，安全帽一定要有 Y 型帽带啊！ 咁我都有、啊，光加热啊等于火，火加光啊等于我。工友一定要着高能见度反光衣。 如果唔做好安全措施，就要唱呢首歌噶啦。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记住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安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嗱，我同你两个讲，你交唔到桥，你两个唔使旨意五善啊吓。 吓啊哦 ，OK， 阿头啊，诶，咁歌唱比赛啊， 冇生意 next。 哎呀，系啦，佢冇生意，阿头啊，诶，短片创作比赛啊。 你唔好以为你条裙短就乜都得啊！我话你听，啊，你前年你咪做过咯 ，next， 你哋可唔可以俾啲 sex 啊？唔系，俾啲生意我可唔可？ 生意啊，有啊，烹饪比赛啊。 啊，请问你呢位阿姑，你点样透过煮嘢食去 sell 啊？去 sell 下嗰啲地盘工友每日开工要用个人防护装备呢？ 我未啊，咁又未谂到啊，听日就话你知啦，得唔得？ 你听日唔使翻工好唔好？ 啊 ，next， 听我讲啫，听我讲啫，阿头真系冇鬼用嘅佢，时装表演行 catwalk 有冇得谂先？ 啊，又系你咁样上去着晒短裙行 catwalk 啊吓？ 哎呀，梗系唔系啦，揾几个专业嘅 model 啊头，着住啲最齐全、最合规格嘅个人防护装备，新奇有趣之余啊，仲可以加深各位工友啊对呢个防护装备嘅认识，真系一举三得嗬！ 啊，真系睇你忍唔出 ，OK 啦，都好啊。喂，直情系一次过满足晒你三个愿望啊头，呢条 Q 得， 你睇下田秘书都话好啊。 嗯，听落都可以一 try 嘅，咁我就俾一天时间你哋准备。咁你后日呢，我要你交埋个 model 张相啦，俾埋个 proposal 俾我。 哦，冇问题啦。 啊，蔡主任啊， 系点样 的？我叫你同阿田主任今日交嗰份 proposal， 连埋 model 张相。啊，点解成朝都埋见嘅？ 你睇你心急到哈，阿头放心啦，搞掂好晒啊，嗱。 拿乜嘢？你攞隻手板嚟，你叫我打你啊？ 吓，拿咩啊？ 嗰份 proposal 俾老细啊嘛。 嗰份 proposal 喺边啊？我讲咗好多次，你唔好以为你今日着埋背心就大晒，冇用噶。 唔系啊。 咁你点解你唔系去会议室嚟开会？你叫我嚟活动室吓？你唔系咁曳啊嘛？你叫我嚟呢度活动室，你想点啊？你吓？ 即系咁样，我喺度嘅。 咪系咯，田秘书又喺度，你咁样点得噶？ 嗱 ，fashion show 咧就好难写出嚟嘅，嗱、示范一次俾你睇，好唔好？嗱，阿头，你准备好啦未啊？ 啊，等等先。 等咩事啊？ 你两个唔系谂住做 model， 咁我要攞定啲心脏嗰啲药嚟食噶咯噃。 你准备好未啫？ 我准备乜嘢啊？ 准备好你个心情，你个 heart 啊，去睇 show 啊！ 嗱，我好忙嘅，我每个。钟头都要扮成哥，你知道就好忙噶。我俾十分钟你哋扮俾我睇。 啊 ，no problem 啦 ，OK 啦，好啦，嚟啊，唔使十分钟啊，一分钟搞掂啊 ，music。 第一位出场嘅工友，佢身上面嘅个人防护装备又可以话应有尽有，包括有防滑鞋啦、保护性嘅工作服啦、手套啦、护眼罩啦、呼吸器具、安全带啦，同埋安全帽嘅。大家咧有冇特别留意到佢顶安全帽啊？ 哇， 帽上面 好薄 啊！哇，真系啊，搵得好靓嘅。嗱，系我亲自设计同画噶吓，再望清楚嗱，其实个工友嘅防滑鞋啦、护眼罩、安全带啦、手套上面咧都有相同嘅图案嘅，成 set 咁着住系咪好有型？跟住第二位， 咔咔咔咔咔！ 哎呀，阿头啊，仲有第二、第三、第四位工友未出场， 系咯？你咳咩啊？ 你去到第四位工友冇用噶， 点解？ 你又似你，因为你明明啊，指正所谓一指错， 系点样啊？ 就满盘都唔多觉噶啦。 咩唔多觉啊？ 你好似讲错咗咯， 就系、是、唔想再睇落去啦。 咩事咩事啊？头坐咩嘢先？坐喺你话俾我听先讲。 嗱，你开翻灯先，费事俾人误会我哋三个喺间房。 哎呀，我去开啦，开啦，开咗啦。嗱，你讲啦， 俾翻啲旧以前感觉你啫。 嗱，我讲下点安全帽咩以前感觉，你当我听唔到啊？而家吓， 唔好意思啊。 我讲翻点安全帽先。 系讲啊，你讲。 你要答我先。 你中唔中意个图案啊？我哋可以再设计过。 即系咁样，你想讲几多次咧？吓， 哎呀，你又窒住我啦！ 我讲咗好多次。 你哋唔好以为一个着背心，另一个就着渔网，但系个渔网摆喺个头度，有咩用先得？ 哎呀，你讲翻顶安全帽先啦。 我顶安全帽上面你系唔应该有任何图案噶嘛？ 哦，系咩？系咩？我以为有图案安全啲啊。 因为呢啲图案咧，有机会遮盖咗安全帽上面本身嗰啲裂痕。 哎呀，错！ 你想知咩系裂痕？你望下田秘书块面啦，吓、 啊。系大把，要边条啊？ 咁样嘅话咧，工友就难以察觉安全帽损坏嘅地方。 咩啫？咁你有图案度个佢会裂啊？个图案都裂噶啦，咁点睇唔到啫？ 咁我点知你个图案系咪个 design 系裂出嚟先得噶？一阵间你话你有蒙古风格系忽必裂嘅，咁点算咧？ 你嗱，冇嘢啦，好啦。 咁如果呢、這个 你等佢讲埋啦，仲有啲油漆嗰啲嘢噶。 咁咪系咯？嗱，你话如果个图案系用油漆、溶剂、粘合剂，总之唔好大剂啦。你造成嘅话，咁嗰啲材料就有可能不留痕迹咁样去损坏咗个磨壳嗰啲胶料，磨壳嘅强度都受伤。 哎呀，系咪即系好眉好貌？点知佢里头生沙虱？ 咪即系讲你咯，系、哎、呀。 哎呀，我哋大家都系一担担。 救命啊！实 Q 实 Q。 即系咁样啊，总之系咁样。我寻晚就唔得挨眼瞓，真系滑啦。 叫咗你噶啦， 挨耶对啊。虽然我系比较粗鄙啲啊，我对于女神我都好伤噶嘛。啊唔得，我今晚八点一定瞓啊。 嗱，我唔想知你几点瞓，我未讲完。 我话俾你听，挂头。 你哋安全帽，你哋仲争咗一条 Y 型帽带。 阿头，呢、這个我识，呢、這个我识，我哋有谂过噶，但系咧觉得啲工友头顶已经戴咗嗰啲啊护眼罩啊、呼吸器具啊，已经有好多嘢绑住块面啊，好辛苦噶嘛，再加多条嗰啲 Y 型帽带啊，哎呀，箍死人咩？辛苦死啲工友啦，所以咪用顶冇帽带嘅安全帽咯， 咪就系咯，嗱多条咁咪帽带，少一条帽带，效果差唔多啫，装鬼住晒咪 cut 咗佢啦， 吓啊，呢啲女士嚟噶，点会话少？少条带同多条带效果差唔多噶， 梗系 都唔平衡啊！你哋喊屋，哎呀，真系 啊，有好多都系全部冇带噶。 阿婆你真系好了解喎、 唔系我食开嗰啲海带绿豆沙嗰啲咧，就知道带系好重要嘅、你讲俾我听，点解工友要戴安全帽开工？ 我试下啦，阿头戴呢个安全帽咧，除咗可以减轻咧头部遭堕下物件冲击嘅伤害之外咧，嗱，根据过往嘅工业意外数字，我有做功课噶。高处堕下系导致严重工业意外嘅主要成因之一。如果咧嗰啲工友开工嘅时候咧，戴翻一顶好安全嗰啲安全帽啊，万一有意外，工友由高处跌落嚟啊，哎呀，真系好惊啊！ 吓死我心仔咯， 咪系咯，唔使惊啊吓。咁咧就可以减轻堕下期间或者系着地嘅时候个头部啊撞向物件所带嚟嘅伤害啊嘛。咁样咧就有效减低工友头部伤害嘅程度啦，甚至乎有死亡嘅机会噶，头好惊，越讲越惊啊！ 你可以 咁样，你 可以饮啖水先啦、 我哋咁话， 我去啦，我去啦， 系啦，你去乜嘢？你饮啖水，你企喺度啦，讲几句就可以走开噶啦咩？ 我索晒起嘛， 你啱唔晒我话你听，你漏咗药 方。 好紧要，你 漏 咗 啲咩啊？ 你两个漏咗好紧要嘅 嘢，又漏咗条带啊？ 又唔系咁样嘅，你除咗安全帽之外，你仲要戴一顶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当你正确咁使用呢条 Y 型帽带，正所谓 YY tell me why， 万一工友喺高处堕下，呢、这个 Y 型帽带嗱，我第三次讲啦，可以防止佢哋安全帽飞脱。你哋都知道飞脱唔好噶嘛，系咪先？系啦，咁就可以有效发挥保护工友嗰个头部个作用啦。 哦，得啦，讲三次就系重要嘛。 歪型帽带 系啦，仲有啊，当工友啊扣好嗰条帽带之后，就算佢哋啊要弯腰或者系抬高头做嘢睇嘢嘅时候咧，啊嗰条帽带能够防止顶帽啊安全帽咧嗰条安全帽咧吓松脱啊嘛，又或者咧防止顶安全帽从高处落下，唔使惊整伤啊地下嗰啲工友啦，系好复杂啊呢啲嘢。 田秘书咁又啱、真系多一条嗰啲歪型帽带第四次出现啦， 咪就 系 咯， 令到顶安全帽嘅保护程度大大咁提升啊！田秘书，我哋都要揾翻啲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啦。阿头啊，只系咧嗰顶安全帽有问题啫，咁其他防护装备我哋都应该100分啦，系咪啊？ 100分啊！所有个人防护装备都唔可以任意涂污噶噃。 系啦，系 唔係陶啊，唔係陶啊，我係唔係陶烏啊，係設計圖案嚟噶嘛 ，design 老細你知唔識㗎？ 唉，請你兩個就真係有啲嘥啦，真係。 咩啊？ 我唔介意 I don't care 啊，講之一句到 你。你又你覺得啦，係咪啊？ 係啦，我唔可以接受。个人防护装备对工友咁紧要，唔可以俾你哋两个立乱画花噶吓、啊！你咁中意画画，唔见你画自己啲手袋啊、衫裤，哎呀，撞鬼咯！点解你两个 generation 唔同，但系撞手袋又撞衫裤嘅？ 哎呀，你多事啦，我戴得靓啲噶， 阿头系名牌嚟噶，点可以画花？唉、 哎， 真系 阿头啊，佢啊嗰啲啊真货就话啫，冇牌噶，花都唔紧要啦。 啊，即系咁啦，蔡主任，你口啱讲咩啊？ 冇啊冇啊，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啲防护装备对啲工友咁紧要啊，啊又真系唔应该手多多加嘢上去噶，啊你仲话画咗成万 啊？呢啲嘢咧就唔使我讲嘅，我谂住你哋两个合作会明嘅，点知你哋唉内行真系。你哋睇下工友嗰套保护性工作服，请问点解会系短裤呢、 啊、 你哋边个想露条腿出嚟？ 哎呀， 咪就系啊，蔡主任啦， 梗系唔系啦，系田秘书嘅主意啊。 佢话天气热， 佢话。 加上喺长时间做嘢，工作着条短裤舒服好多喎、 啊。我可以， 我长时间着长噶啦。 好彩啫，蔡主任就今次唔啱啦。田秘书你着长衫系好嘅，保护性工作服嘅作用系爱嚟保暖，防止俾化学品、浅伤或者辐射去污染佢噶。咁你既然系保护工友嘅，你点能够着短裤呢？除非你加条渔网丝袜啦吓。唔系我讲笑嘅啫， 你讲叫我啊定叫佢啊？ 唔系都唔使你哋，你外露啲皮肤咧，咁咪冇任何保护咧，咁样系唔正確噶，系咪？ 啊，又唔正確？ 阿头啊，都话唔关我事咯，一日都系佢谂出嚟噶啦嘛。我啊，本嚟啊，仲想加多件反光衣噶，反光衣咧，重唔重要嘅啫？ 咪话咗当工友啊，唔系要喺夜晚户外工作，唔需要着反光衣啊，着唔着都冇所谓噶啦。 你又错啦、 啊、 当工友想住要日光日白在工地、啊、马路附近做事，穿了这些反光的有个名字，它叫歌能见到衣服， 即是人都看到它的马路， 没错啦，个个都看到它，你们摊扑蛇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它摊扑阿头， 是啦，那就是你蛇王， 做什么一个二个在跟着说话、啊、 我没有啫，我没有、啊、 所以反光衣是重要的、 啊哦、OK 好啦，咁我会加翻件反光衣噶，又重要又靓啊头，你仲有冇其他嘢要提我哋嘅啫？我唔想阻住你去食 lunch 啊！ 哦，咁样啊，我食 lunch 好小事嘅啫，但系我见到手套、防滑鞋、安全带咁残旧，所有个人防护装备，你一定要小心存放啊嘛！你唔用嘅，你同我入去嗰啲摆去干净啊、干爽嘅地方，仲要定期检查。有问题就要换，所以呢工友就唔可以用到啲防护装备，咁残旧都唔换嘅。你两个残旧就算啦，系咪？ 佢残佢旧咋？ 哎呀，是但啦，是但啦，哎呀，得，我会去揾噶啦。 哎呀，你自己一个搞唔掂啊，又咪我帮你执手尾。 我俾多一晚时间你哋，吓、啊、你哋企定 one night stand 咁样，同我再谂个条桥，听日 present 过。 知道。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价用晒，心都酸埋，系边一个制令世界停摆？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制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Let's fight， 一样米养八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竭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咁签间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喺个制度， 系啊， 通嚟噶，真系个制度啊！ 系啊， 喂，临尾仲有五分钟咧，嗱，真系又要打击下大家少士气，真系 唔好啊，唔好 啊， 不好啊！ 喂，等住兴奋奋、开心心，准备迎接晏昼喎。 阿祖，我唔系特登冲住你嚟噶。 哦，咁即系啦。 但系就真系咁啱，我见到咧，嗱，真系大家要小心啲、 哦 啊。关于呢、這个肺炎呢个疫症咧，佢、 哦、 有个后遗症嘅，知唔知啊？ 会咩？ 佢有个后遗症， 即系如果你感染咗、确诊咗之后有后遗症啊？ 系即听讲话喺呢段时间咧， 系 就算冇确诊咧，楞、 哦、 到佢咧会有一个后遗症啊！ 哦，即系容易咗唔开心啊、抑郁啊嗰啲咁样。 唔系冲住你嚟嘅，但系又即系你唔好介意啫。 咁、哦、你讲啦， 甩头发。 哦，咁我又唔惊、啊，我又觉得咦呢一排几开心咁、啊。 咦，系咩？ 冲住你嚟啊！ 系、哦、咯，冲住我嚟而家。你又似你啊！ 你 我日日喺度数头发喎，而家。 哇！咁你日日即系起身开始数，即系放工就开始数，数到临瞓唉瞓啦，起身唉又数啊咁样噶咯。 系啊，首先你信唔信呢个逻辑啊？佢话咧，因为咧啲人要避开 系 呢一个嘅肺炎， 哦， 搞到甩头发。 我又唔知啦。甩頭髮我唔知道，但我知道人有壓力啦。咁你有一個疫情喺度，大家生活壓力真係會大咗 啊 嘛。 係啊， 有人大咗壓力嘅時候，你諗嘢多咧，係會多咗白頭髮嘅、哦。所以咧、 啊， 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就係永遠都係個，唉，譬如有啲做舞台劇嘅朋友，呢排要做 show 啊，即係會緊張有壓力咧。一完 show， 你就會發現，哇，多咗好多白頭髮啊，咁樣噶啦。我都有試過咁嘅經驗啊。 成日笑阿錢咧，話佢喺度咧，真係 做咩講啊？ 係啦，喺度街市嗰度咧，呃飲呃食咧，你望下佢唔係嘅，你望下個頭髮，佢、花好多心機就係落去拗優惠。佢花咗。 難道嗰啲唔係壓力啊？哎呀，我今日拗少咗，阿華翻去話我打斧頭。我点样又喺呢度拗到优惠，又打到阿华虎头咧？系咪先？ 因为点解咧？佢话同日本咧，佢哋最近咧，佢哋嘅一个搜寻榜里边咧，竟然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咧，肺炎咧甩头发嘅关键字， 系， 仲要上到热搜榜啦，即系话好多人就会遇到呢个烦恼啦。咁、开头咧，啲人就好惊，呢个唔系一个医学问题嚟噶嘛？即系难道因为染咗呢个病？其中一個後遺症，即係除咗大家之前睇過好多啲咩 氣促 啊嗰啲之外咧， 亦 都好甩頭髮話啦。咁即你知道好驚啊嘛。啱啱麥拿姐咧又話原來自己都確診過啊嘛，麥當娜係啦。咁、但係佢而家就話覺得自己有抗體又剩咧。咁但係你諗下，好多 artist 如果佢中咗招，佢就算好翻咗甩頭髮都好大件事噶嘛。 其实有冇中过招甩头发都好大件事喎，我觉得死都保住啊，一条多一条啊，冇拎咁 多。 咁然后咧，佢话真，佢话咧，原来喺成个疫情期间咧，其中有一行嘅生意咧系大受欢迎啦。就是呢個頭髮的 護理產品， 護理產品嗰啲專門店，佢話咧每日都收到很多電話咧，就打嚟問我咧又有甩頭髮啊！我喺屋企咧點解咁樣又會甩頭髮？係咪因為發生咗啲咩？ 哎呀，唔怪之我早幾日咧先買咗一支，即係平時用開，因為好耐即係特登要去買嘅時候，我話呢個市道都唔減價嘅咧，咁樣 係啦， 真係冇減價。 甚至乎佢哋而家推出呢一個咧最新嘅諮詢服務係點樣咧？影張相就可以上門諮詢到咧，因為佢見唔到人啊嘛，而家出門。 是啊，嘅网民问切， 佢话你可以直接咧入佢网站登记咗资料之后咧，就 upload 一张咧你自己咧拨开头发额头嘅相，佢就会咧即刻就有专家咧就会收完张相之后咧，过几分钟会直接打俾你，系啊小田先生，系多谢你张相啊， 俾个网址我， 系啦，我而家帮你判断下究竟发生咩事。好啦，咁咧佢话咧根据啲头皮护理专家讲咧。佢話其實咧都好正常嘅，呢段時間咧，大家點解會甩頭髮多咗咧？除咗你話壓力之外咧，佢話因為咧你喺屋企可能會唔正常嘅作息啦，即係你嗰啲掛住打機啊， 哦 home office 嗰啲 home office 啊，同埋因為又出得去啊，咁你見到之前嗰啲咩零食啊同埋啤酒咧，咪大家一箱一箱咁入嘅。佢話原來呢啲咧全部都係會有關係啦，甚至乎佢話咧有啲人咧真係太驚咧，佢都唔出街咧，佢覺得佢唔出街佢就唔使沖涼啦。咁佢又会令到个头啊又多咗又污糟咗啦。佢话估唔到咧呢个系一个咧间接嘅后遗症咧，就算沤喺屋企度，因为呢一个疫情影响，竟然你会甩头发嘅机会多咗。 我唔惊，我有动摇嘅感觉，啲头发动摇好多噶嘛。 我日日都戴咗，听日见，拜拜， 拜拜。